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啦？ 是啊，然后， 好 应该 的。 可以开始。我们在一边讲，其实咱们就一边讲一边等他们最合适了。 对，我们可以开始了。反正现在9:03，我介绍一下这个房间。我一直非常喜欢外星人，我觉得外星人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们。然后，我自己是研究神经科学的，然后神经科学里有一个理论，就是人为什么会做梦。当然，这个理论很多，其中一种理论是，做梦就是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容易遇到的情形做一个预演或者做一个准备。然后，我觉得人类对外星人的想象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迟早有一天会遇到外星人，但是在没有真的遇到之前，通过想象可以去探索。有哪些可能的形态，或者人类遇到外星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最常见的当然就是科幻，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影视作品，经常会有外星人出现。然后今天呢，我也会介绍一些我喜欢的外星人，还有就是，就除了科幻之外呢，其实从古代以来也有对外星人的想象，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非常开心，请到 Inner 还有博物馆之旅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古代遗迹里面，早期人类也就已经有对，不管是他们当时想象的外星人，还是天外，飞仙之类的，就是其他文明的想象，我觉得也会很有趣。所以今天大概就是大家分享自己感兴趣的对外星人的想象，不管媒介是什么。然后这个房间呢，今天你们看标题有一个录音的标志，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我们之后也会保存成一个录音，然后用播客的形式放在科幻和神经科学的播客上面。 我这里补 有 充一 补充？ 下，然后瑞东，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然后这个播客是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平台上都能找得到。比如说，如果你在海外的话，可以用 Apple Podcast、Spotify、等等等等，应该都能找到，因为它是，它自动的去spread 的。然后在国内的话，是喜马拉雅上能够搜到，就是科幻一个叉神经科学。 好的，最后开始之前，邀请大家关注两个 club，一个是这个房间上面的绿色房子，科幻和神经科学，还有一个呢是博物馆之旅。博物馆之旅，我想，哎，我看 inner 是不是？对，inner 的，你看，你们点 inner 的 profile，第二个那个，我看什么颜色？一个红色底的小房子就是博物馆之旅。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开始，inner，你要不要先来介绍你的外星人？ 好的，好的。然后我在具体先拿出一些图片之前，就算暖场。然后先说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外星人的想象，就是之前很早之前，在这个你的房间里面，大家提到特德·姜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他后来被翻制成了《降临》。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假设了就是。这个特殊的外星人的形象，就是他们隔着厚厚的玻璃和我们进行对话。然后，他们这个外星人，他们的和我们的沟通的难点，可能也是就他们民族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文字是一种循环，就他们能够在事情开始之初就知道结尾的命运，而在这个他们的语法所引导的习惯之下，就我们人类也就。在跟他们的交流当中，去掌握了新的语法，去掌握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很多外星人在不同艺术作品中的构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基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才展开对外星人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的无论是艺术品也好，或者是壁画，甚至是 urban legend，甚至是埃及的传说也好，就我们现在聊的一切东西，我们都是基于实物。去聊，然后尽量去避免一些，就是纯假设类的外星人的故事，然后这样可以吧？ 好的，好的。Inner 刚才提到那个，就是《你一生故事》里面那个七爪外星人，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构思一个对外星人的分类。那一类属于他们和我们具有几乎是不同的，像是存在于不同的物理规律中一样。当然，他那个小说设定是基于语言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语言可以在某种形式上完全改变我们对因果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那个外星人的设定非常有趣，然后是属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结构，在他们的视角里面。 是的，是的，也是因为基于此，所以今天也请来了，像建伟老师这种专门天文学的博士，然后他可以在我们离谱太远的时候出来纠正一下我们。 好的，好的，那思佳，你要不要讲一个？ 我啊，说实话，我对文学了解不是很多，我就讲两个抛砖引玉。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科幻小说短文，就真的超短，就只有十几句话的那种吧。它大概就它的名字叫《They Are Made Out of Meat》，就是讲的是两个的外星人，然后这两个外星人是来自于一种信息化的，就是他们所有的存在体都只是一坨信息，然后他们两个在。他们在做执行任务，他们来找到了地球这个地方，他们要写一个 report。然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说：“They are all made of meat，他们全是肉做的，就是说地球上的人都是用肉做的。”然后另一个外星人就完全不相信，就说：“不，这个你这样子提交上，最后结果就是他们不敢提交这个 report，他们就乱写了一个，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用肉做的东西实在是，居然能够发明有这种文明，简直是难以置信。”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另一个就是《Doctor Who》，就是《Doctor Who》里面有太多，就是英国 BBC 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科幻电视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外星人，基本上每一集都是一个外星人。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展开的话，还可以聊聊里面各种各样的外星人。 谢谢思佳。刚才你说的第一个小说，我觉得设定很有意思。然后那个设定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对外星人想象的常见的一个预期，就是我们可能甚至无法想象外星人，因为比如说在人们搜索外星人的时候，最常见的手段都是，一种是寻找电磁波里面的信号，另一种是寻找所谓的类地行星，就是它的环境可能和地球比较相近，可以支持液态水之类的。然后就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你怎么知道外星人会和地球人有一样的结构或者是需要呢？然后斯嘉说的这个就是完全符合那种批评，就是外星人甚至可能不是肉做的。 我可以，我想，思佳，我可以 echo 你，就是罗伯特·索耶在《计算中的上帝》里就假设了和我们对话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外星人，碳基的像蜘蛛一样，而硅基的只是机械飞升了，他们放弃了碳基的肉体，然后成为了就是硅基就成为了计算机中的生命，所以他们看我们感受是特别低等的。 对，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怎么说呢？就回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就是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就是我们对生物的定义是很狭隘的嘛，是我们的定义，是我们作为人看别的东西的一个定义。但我还挺想听听那个建文他的建伟的那个看法，因为刚才 Inner Q 了他，说是这方面的博士。 不是这方面的博士，就是天体物理方面的东西，我稍微都多少懂一点。然后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如果你是说那些可能造访地球被人类看到的外星人，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不是一个生命体的形式被大家看到。我举一个这个科幻电影里的例子，就是像那个忘记导演是谁了，但是卡尔萨根写过一部科幻小说叫《超时空接触》。然后那个应该在97年，有一个电影就叫《Contact》，然后同名的这个电影，然后那个里面的外星人，他这个科技水平非常高，然后他们是没有以任何的直接的形式就是示人的，就当时女主人公是，做了一个不能叫是太空梭吧，反正是一个可以做这个，旅行的一种装置，然后她在里面看到了这个外星人。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因为外星人就觉得以这种方式，就是他熟悉亲人这种方式，跟这个人类交流，会达到最好的效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就是最合理的情况下，也就是这样，因为作为生命体来说，它在宇宙旅行的一些很多严酷的情形下，就是比较脆弱。所以，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作为一个生物体的话，如果把自己 实际的一些基本状况是人的话，就是表示给人类或者别的文明的话，其实对他自己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因为，就是如果科技足够发达的话，你很容易能够判断出来这个物种有什么一些脆弱的点，就是根据它演化的这个过程，就是它当然不可能演化到那种，各个方面都无比强大，所以这种对他们这个，文明或者这个物种的安全是有一定的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星际旅行啊，你的做一定的假设，就是不能先假设说这个外星人是可以通过高维空间啊什么虫洞，然后在宇宙里穿来穿去，就是按照常规的话，就假设它最多能达到这个光速，按照现在对物理的一些基本了解，然后那个就是时标，就是你要在行星或者恒星之间穿梭，那个时标比较长。然后，按照基本的一个这个科学理论，就按照地球，因为你这个讨论生命形式，其实是有一个大体的框架的，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一般觉得这个碳基生物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因为这个碳元素在宇宙中的丰度，就是碳元素的多少在宇宙中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结合的一些这个分子结构啊，就是你有那种元素，还有就周围那些compound 就基本的一些化学的那个理论，应该原则上来说就是宇宙各处应该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哥白尼原理，就是假设宇宙是，各基本的一些性质在宇宙各项同性，然后，对，然后就是地球并不是在一个宇宙一个奇葩的一个角落，就它地球其实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一个位置在宇宙中，所以有大概率说别的星球也是这种碳基生命，然后按照地球这个各种生物演化结论吧，就是碳基生物，尤其是有智慧生命的话，它的寿命不可能非常长。我说长，就是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这种寿命。然后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做星际旅行才比较有可能。然后跟很多科幻假设一样，就是最终人类要走出宇宙做这种星际旅行，可能大概率是需要这个，就比如说把人的意识上传啊，或者说这个机械化，对。然后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实际上你如果能看到外星人，大概看不到他们真实的样子，然后他们很大概率、很高的概率是可以变化成任何他需要的样子，就或者是机械体，或者就是那种完全抽象的那种意识体。 谢谢建伟的分享，建伟非常清晰的，相当于是defend 了为什么我们寻找外星人还是用这些传统的方法，然后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自己的设想也是，就是长期旅行肯定不会是，就是这种非常脆弱的肉体去进行星际旅行，然后我先邀请向和池和梁，你们有没有想分享的有趣的外星人的设定或者想象？ 我就是头像里的这个外星人，因为那天刚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先看到科幻，我第一反应其实都是人工智能，然后想外星人的时候，一瞬间还卡住了，说啊哪个外星人？然后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那个动画片《史迪仔》，结果我去查了，发现史迪仔也是个人工智能，他不是外星人，最终就想到了那个黑衣人系列的电影里面。的就是出现了很多外星人嘛，就像刚才思佳说的那个 Doctor Who 里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外星人。然后我这个就是《黑衣人二》里面一个叫 Jeffrey 的外星人，他脑袋上有一个小花花，然后下面是一个600多英寸的一个巨大巨大的虫子。然后一开始是那个特工 T。看见这个小花花，然后觉得它可能不是个什么大东西，然后它回答问题的时候又很不积极，就然后那个特工 T 就去揪这朵花，结果没有想到揪出来了一个那么巨大的一个生物，然后就是对这个东西印象还挺深刻的，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是一个很庞大、很厉害的生物。然 这个 后 花盆中间是他的眼睛吗？ 不是，它这个花。这个花应该算它的其中一个嘴，它可以吃人。然后它的眼睛是长在下面那一坨那个虫子上的。我去找一张带着 有 它的 点 眼睛 像 的图。 安康鱼，我觉得有点像安康鱼。 总之就 哎呦， 是虫， 对 是 对 吧？ 对对对对，是我去找一个它那个下半截的那个图放上，就是它整个的那个身体，虫子那部分是有完整的那个面部器官的，耳朵我不知道，就是。但是眼睛、鼻子、嘴都是有的，然后这个花它也能动，但是 就感觉可能是另一套体系，就跟它下半截那个虫是另一套体系，只是它的一个伪装。然后刚刚听大家说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作为一个对科学几乎没什么了解的人，之前的一些那个问题已经完全被你们说到了。就是我之前也是在想说，我们所谓的世界上觉得没有外星人，是不是因为就是从人类的视角来讲，就是我们没有认为它是外星人，或者说就是像刚才应该是思佳说的，就是对生物的定义，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这个边界，就是我在之前有考虑过，就是至今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外星人的点，会不会是因为人家的星球上其实有他们概念里的生物，但是从我们的理解上没有觉得它是生物。然后但是就是刚才大家都已经提到，还有我的这个图， 我觉得像说的这个就是另一个跟外星人非常有关的概念，就是人类对外星人，特别是如果出现了第一次和外星人的接触，一开始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误解，就是比两个人类部落早期第一次接触还要严重的多的误解，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把自己的一些假设投射到外星人身上去。 对，然后所以黑衣人系列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他们有提到一些另一个状态的观点，就是他们说比如说猫有可能是外星人，它就是一个平衡力超强星人，然后包括说那个走钢索的杂技演员可能也是平衡力超强星人，然后考试考得特别好的学霸有可能就是眼睛可以那个什么，就跟柯南戴的那种小器具一样，他是天生眼睛就有可以查资料的那个设备的这样一个什么星人，就还挺好玩的，就是说可能外星人也早就存在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我觉得这个就介入了科幻和恐怖之间，感觉如果身边的人其实是外星人，会有一种奇怪的恐怖的感觉。 嗯，那天在建伟在直播这个，我快速 echo 一下，那天在建伟直播那个咱们发射空间站的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当时我跟建伟聊一个问题，就说现在我们自己就人类是否有一套道德就伦理审核标准，就是说将来未来在我们的月球基地上出生的人，或者将来在火星前沿基地上出生的人，那么他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是外星人了？因为他已经不属于地球出生的人类范围了，就是说推修斯之船在这个层面上什么样才能够作为本星人，作为泰拉人被认可，这可能也是后面的问题。 嗯，谢谢 Inner Q 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想就是借此机会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外星人的设定，它也是源自地球，但是出现在了一个遥远的类地行星上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时间之子》（Children of Time）， 它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叫做 Adrian Tchaikovsky。然后这个小说里面的设定呢，就是其实不存在。就在这个小说里面没有从其他行星独立产生的文明，但是呢这里面却产生了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的认识来看会非常奇怪的外星文明。它产生方式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人类科学家带队去改造另一个星球，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火星或者更远一点的一个类似的可以潜在的可以供人类生存的行星。他们通过一些行星工程的手段把那个星球改造成适宜人类居住呢，第一件事情不是人类下去殖民，而是他们先放了一群猴子到那个星球上面。他们的思路呢是把猴子作为人类的这个侦察兵，或者是第一批改造星球的这个苦力。然后为了让这些猴子更加的有那个劳动的能力呢，他们给这个猴子还分配了一种病毒，这个病毒里面呢是可以通过改造基因的方式让猴子一代一代变得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有自我意识和能够掌握一些接近人类的技能。但是当他们投射猴除此之外在这个星球上还投射了很多地球的其他生物，但是投射猴子的过程中出了一个事故，我不会说很多的剧透的内容，但是最后的我可以简单描述一下最后产生的文明形态，就是它在这个星球上产生了一种蜘蛛构成的文明。这些蜘蛛呢因为一些巧合的原因获得了这个所谓的飞升病毒，就是这个病毒感染之后就可以提升他们的智能。然后小说的作者就描写了蜘蛛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开始从没有自我意识到逐渐觉醒，到形成了一个母系社会，发展出了适合蜘蛛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人类的技术完全不一样。因为蜘蛛它的身体结构不同嘛，它有很多技术是依赖于它的蛛网啊，或者它的非常轻盈的身体之类的。然后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和人类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当然可能借鉴了很多母系社会的一些结构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科技发展是一路写到了太空旅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他是对外星，他是对外星文明的设想，但同时所有的过程中的一步一步怎么样形成这个文明，却又都是听起来好像是有可能的，并且只是基于我们地球上已经有的这些知识和材料。 我忽然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好像这些外星人里面还有挺多都跟蜘蛛或者昆虫类有关的，包括刚刚 Inner 提到他说的那个计算中的上帝里面也是蜘蛛人的设定，然后虽然不算外星人，但是蜘蛛侠他也是受到蜘蛛的影响，就是人类的想象总是倾向于这个，这个昆虫类会不会也是有一些什么研究，就是昆虫类和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点或者不同点，导致这些作品中或者说很多我们的想象中外星人都会和昆虫类相关呢？ 我觉得。其实这点我继续往下说，我觉得有一点提到的非常好，就像刚才斯嘉跟像都有提到，就是关于我们对于生命的定义。然后你刚才提到为什么昆虫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哲学家在探讨人类是什么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需要借助一个参照物才能够去讨论人类是什么，然后这个参照物常常是想象的外星人，或者比如说 Wim Flusser 他就设想了，如果从一个就是一个海底的一种魔鬼章鱼他的视角去怎么说评判人类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因为他所出生的所有的环境跟他所有的哲学跟他承载他意识的这个机体全都是与人类不同的，所以它可以成就一个参照系去参考人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对于外星人的想象跟寻找可能大家一谈就谈到就必须开始定义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所以这种寻找可能是一种内向的寻找，而并不是在寻找一种外星生物，而是在寻找我们对于自己的一种定义。刚才大家有提到就是什么硅基的生命啊，或者碳基的生命啊，之前有就科学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繁殖性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定义的话，那么有比如说有一个星球上面这个上面有很多的气体，然后气体中会有浓度很高的某一种矿物质，然后这种矿物质呢会在地表凝结形成一个柱状的一个结构，然后当这个柱状结构长到足够大的时候呢，因为重力的缘故，它的这个枝节的小地方会碎裂，碎裂以后呢会随着这个空气的流动飘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当它在那个地方落地以后呢又会生长出一个柱状体，那么这一种算不算是繁殖行为呢？所以对于外星人或者外星生命的寻找，就是在我看来是一种内化的行为。而且现在很多艺术作品里边看到的外星人都有一种好像有一种高科技的一种趋势，我想这个是可能来自于人类对于自己未来的一种觊觎，或者对于未来的一种窥探吧。这个可能是非常 bias， 就是非常非常扭曲的。所以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很难定义是不是有外星的这种人存在。对， 我能加一句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昆虫，就很多人都拿昆虫来就是写在这种科幻小说里面， 这但是第一点我就想纠正一下，就是蜘蛛不是昆虫，我们主要是鼠腿儿，就是几条腿，昆虫是六条腿，然后蜘蛛八条腿。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昆虫这一类来写在科幻小说里面，或者是想象外星人？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昆虫它很多，稀奇古怪的这种，样子，就是看上去就是跟人很不一样。但是呢，这就是人类想要发挥想象力，对吧？他就是发挥想象力，也像李阳刚才说的，就是他要找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种类，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会把，比如说蜘蛛人，他是把蜘蛛和人的就特性结合到一起，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人，只不过就是看人想去像蜘蛛一样的人，所以这就是人类发挥想象力，包括就是拍这些电影，科幻性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科幻电影这么受欢迎，包括所有这些科幻小说，就是因为人类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到极致，然后想象想象出来这种外星人或者是科幻的这种人物。但是以就是我对于我来说，我从小就看这些外星人的这些报道啊 ，UFO 啊，这些也是对外太空就是充满了好奇，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到前面可能 Inner 问的这个定义，那如果这个人以后是在月球上出生了，那他是不是外星人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可以，还要思考推敲一下。我不认为这个，Homo sapiens 这个人跑到月球上出生了就会变成外星人，他就是你还是要看他原本的来源，对不对？就是他，因为如果就是这也是要看你的定义，外星人是什么？如果是广义的定义，就是是所有这种 intelligence 这种生物，就是有自己。这 perception 的这种未来生物，它如果是在外太空出生的人类，可能如果是广义上面的外星人，也许你可以把它加进去，但是如果是严格定义上面的外星人，那不大可能。我觉得还因为在地球上的人，他的目标还是要寻找地球以外的这个生物 intelligence。 好的，现在正好半个小时了，我简单 reset 一下，然后也顺便我想提供一下关于刚刚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我观点。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是讨论想象中的外星人，欢迎大家想就是上来讲任何自己喜欢的觉得有趣的，不管是科幻作品中还是都市传说还是古代文明对外星人想象。然后刚才我们就讨论到这个话题，说怎么样定义一个外星人？因而问，如果一个人类他到月球或者火星出生，他是不是就成了外星人？我觉得定义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必要把它说出来的，因为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定义之间也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但是我可以提供我的视角，我的视角是这样子，就是人为什么想象外星人，它有什么作用？刚才 Doctor 提到了，就是它可以满足我们的极致的想象力，这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些故事简单来说很有趣。那不管他是外星人还是蜘蛛人还是超人都很有趣。那我觉得第二点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人类对外星人的想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脑海中的预演。就比如说我会在上学的时候想象如果我考试失败了怎么样，就是比较傻的例子，或者说我会在去爬山之前想象如果我出了事故怎么办等等，这些我们会有一种对未来可能会发生但是又没有办法在实际上进行预演的事情通过想象力的方式进行预演。所以我对很多科幻作品的喜欢的原因和我对他们的理解，至少其中一个动机吧，就是去表达这种人类对未知的这种既恐惧又向往的这种情绪，同时呢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模拟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外星人，那我们怎么样才知道他们是外星人？我们应该和他们怎么互动？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们？这是对未来的。其实过去也有类似的这种情绪吧，可能比如说在每一个文明的历史上都有那种和外来文明接触的历史，在很 在很大层面上，这也是与和外星文明接触有点相似的，因为你要去了解一个和自己文化习俗不同的群体，怎么样和他们相处。然后比如说梁提到的，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地球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你不管定义叫不叫它生命，他们都是有不管是复制的行为还是表现出有趣的复杂性。那他们是不是外星人呢？我觉得在我刚刚提到的这种意图上面，最关键的就是人类会不会遇到他们，或者有可能跟他们发生互动。比如说也许火星的星球内部有一种细菌，但是呢他们是永远都不会和人发生交集的。那我觉得从对外星人的想象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因为我们即使在想象中也没有和他们产生互动。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但是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角度，或者是继续分享有趣的外星人。 我想就是接着提两个小事情，一个是第一个是关于分类学的概念，一个是第二个是一个我小时候读的一个科幻的关于外星人的故事。就是首先关于分类学，就是它是就是分类学是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给一些东西起名字然后产生定义，但是它的基本原理是人的大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连续性，所以我们要将世界用名字来一个一个命名以去理解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非常局限的行为，所以定义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外星人，什么不是外星人，这个是我们怎么说大脑能力低下的一种无奈的结果，而并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应该不再拘泥于什么是什么不是这种问题，而是就是直接就是观察这个世界它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是一个我小时候读到一个故事，我名字我忘了，所以万一如果有人有熟悉请麻烦提醒一下。他说的就是有一群科学家到了，就是考察一个沙漠，然后到了这个沙漠的这个中间呢，他们看见地上就是乘着直升飞机过去，然后看见地上有两个红点儿，然后他们就降下去看一下是什么，然后呢发现是在沙漠正中间有两个就是红色的这个人形的这种石像，然后看起来好像是一男女，但是又不清楚，但他们看起来是有四肢的这种雕像。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上去拿那个地质那个锤，就从其中这个看起来像女性形体的这个膝盖上面敲了一片石头下来，就准备回去就是大概研究一下是什么时期的石头或者怎么怎么样，还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沙漠中间会有这样，是不是一个国民遗迹或者怎么样。然后把这石头带过去的时候，他说是装在一个烟盒里面，然后放在裤子口袋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在飞到飞机的过程中，就是他发现这个石头越来越烫，然后把它就是裤带都烫穿了。后来他就把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带回去，但是到实验室里面一研究呢，发现这个石头跟当地的石头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很奇怪。然后这个事情就搁到架子上了。然后过了五年以后，他们又一机缘巧合来到这个沙漠，然后就说哎，去看一看当年那个有几个新朋友带去看一看当年那两个奇怪的雕像，红色的。然后到那以后就发现哎，这两个雕像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就是那个女性的雕像呢就好像动了一点点，准备伸她的，就她敲到是右边的膝盖，所以她好像伸手就是右边那个手就开始再往前伸，然后往下去要摸那个膝盖。但是然后那个男的那个雕像呢就手里边就是握了一个奇怪的仪器，然后就好像即将转身走过去那个女性雕像旁边那种感觉，就是他转了一点点。所以所以去的人就突然明白过来所以可能这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时间维度的这种生命体。然后他们对我们来说五年，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几秒钟，然后我们的出现在他们看来就是超快速度，他们甚至看不见我们，但是我们对他的造成的伤害确实是造成了伤害。然后就是这个短篇小说就提供了一种时间维度上的与人类不同的地方会给我们造成怎么样的印象。对，我就是提这么一个小故事，如果有人知道这样的名字麻烦提醒一下。对， 很有意思，让我想到了爱死机的冰箱那集， 那集是反过来，就是有一个冰箱里的社会，他们的运行速度特别快，在他们的视角里面，外面的人就是几百年也不会动一下的巨大的雕塑。 OK， 我来依靠一下前面关于这个外星人定义的问题，就是对于今天的这个讨论，其实怎么定义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就不用去争论。但是如果对于这种观测的天文学家要去寻找这种外星，不叫外星人吧，就是说外星生命的信号，其实很需要大家定义一个你期待的这种外星生命它存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然后比如说更容易说吧，就是大家探索一些外星的智慧生命有什么条件。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探索外星人，就是人类主动去探索外星人到底通过什么手段，就是一种就是你可能觉得也许这个智慧生命都要用这个radio， 你叫什么呀， radio 应该叫做电波进行通讯，就是跟早期一样。但是你知道那个相对于人类文明而言，那个电波通信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就现在大家用这个光纤通讯就很好了，就传播信息啊什么就很好了。所以对一些更高等的文明，就是很可能你探测不到他们这种智慧生命的这种信号，就是通过这种射电的这个通信的符号。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大家可能觉得啊，就是你看地球嘛，你作为外星人看地球，可能在地球上看到很多这种人造的灯光，然后就是跟这个像一些发达地区啊，它会形成一个 pattern。但事实上，就是对于很多的外星，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对于很多外星，他们可能不需要这种造这么多人工的这种照明的东西，因为它其实是意义不大。就是人类之所以需要灯光的话，可能就是当然有一部分的这种实用作用，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是人类比较惧怕黑暗，然后同时呢地球上的能源相对比较多，所以这个光照一下不会有太多浪费。就是但事实上就是我觉得外星人不需要他们所有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这种需要晚上点灯啊这种，所以就是人类直接目前去寻找这种外星文明的证据，主动的作为天文学家去观察星体，就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再去想一想，大家觉得这个外星的这个文明它存在，就是当然不是具体说它的生物学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其实是需要大家很好的去研究的，大概有一个整体的大家要寻找的一个目标。对， 那是怎么？ 我可以来 echo 一下这个吗？就是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做一个实验，你比如说你一个观测或者你一个什么实验，你肯定通常情况下你会有一个 hypothesis， 对吧？就是说你有一个假定，比如说我认为外星生物它应该有水啊，我就去找水，或者我去找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无可避免的就是说。这个或者你比如说大家搜寻这个无线电波信号，说他们可能给我们发什么信号，对吧？这个通通都是有一个假定存在，你在没有假定存在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实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信号，什么是杂音，对吧？那刚才也有人提到一个就是说这个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问题，所以我想顺手问一个问题，就是您目前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对于就是通过射电天文学对于星际分子的探测，或者是比如说通过这个就是比如说地球上人工这种放电米勒实验等等，我们都可以制造出从无机物，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比如说有氨基酸存在的信号，那这个我们认为跟生命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可能支持了比如说碳基生物可能在地球之外它有可能存在，因为这个跟地球上这个碳基生命的构成基本构成是相似的。那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探测信号表明比如说硅基氨基酸之类的东西的存在，就是氨基酸形成比较复杂的所谓类有机分子，这个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的证据或者有多少的认知，这个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人比较清楚，谢谢大家。 这个我可以稍微查一下，等会儿如果找到有趣的答案可以依靠一下。 好的，那我们现在不知道一在不在因为是研究古文明的，是李一吗？ 对，李一，对， 李一老师在吗？ 啊，在，我刚刚起床，在。 对，我们现在在讨论各种各样的外星人和人类对外星人的想象。然后，因为李毅老师你是研究什么玛雅文明之类的古代文明的想，就想听一下，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对外星或者说是其他文明形态有哪些想象呢？ 不敢当老师，我就那因为刚起脑子也不是很清楚，我就大概可以描述一下。因为呢，因为人类嘛，有这个将未知世界已知化的一种算本能也好，算冲动也好，所以呢，确实从古代来说呢，这个从古代到现代吧，应该说人一直都有这种面对未知要寻求于未知的位置，要寻求于一个外力的，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有这样一种冲动。我个人更感觉呢，可能相对于古代反而是现代人，或者说近代，或者说当这个天文，我们对天文学，我们对这个宇宙之外有一定认识之后，才会有这种外星人啊，包括外星文明的想象。因为你像，如果不论是中国古代也好，还是这个西方古代也好，它实际上未必有这种外星的意识，它可能是认为人类就已经是宇宙这个最中心了，最核心的内容了，它不太可能会有一个外星的想法，它一定是要说意识到人类只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对吧？我们的蓝色星球只是宇宙这个所有的可能文明其中的一部，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它才会有一个外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理解呢，可能这种对外星人，对吧，包括对外星文明的介入，更多的是一个近现代，对吧，是他们的想法。那如果要说这样的例子，那历史上非常多了，从埃及到像我们做这个玛雅那是说玛雅是外星文明，包括说这个外星人介入就是这个介入玛雅文明，乃至说玛雅根本就是外星文明，这都很多。包括像南美的情况，像秘鲁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纳斯卡那个在地上的那个画，然后也那个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说不太清楚的地方。当然就是人为的因素可能更多一点啊，就是等等这些都有。从我个人理解来说吧，我觉得可能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那么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呢，它确实我们会看到一些的确是超出了当时人类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内容。那么呢，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外星人可以作为一种可行的理由，就我们举个例子，假比说在玛雅的这个金字塔里，我们发现了一部手机。如果我们又确实认为说这个手机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那么我们必须得给这个现象提出一个解释。那么对于这个金字塔内的手机，我们一种可行的解释确实是这是外星人留下的，因为当时玛雅人不可能拥有手机啊。不过呢，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是后人伪造的，对吧？是我们现在人把这个手机放在里面的，那具体相信哪一种，这个大家可以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明确了在当时我们发现了一部手机的话，那么确实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理解为外星人，而且我们必须得给他提供一个在玛雅人之外的这么一种解释，我觉得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呢，这个当时的技术水平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这样的情况。像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像这个玛雅金字塔，这个金字塔的存在，因为如果到这个墨西哥、到危地马拉呀等等这些国家去过的话，你会看到说这个金字塔的确很壮观，它修的也非常漂亮，它修的也非常好。那么呢，以玛雅当时的技术水平，它作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么一个文明来说呢，它确实这个东西超出了它的，或者说呢，我们从我们直观的角度来想，感觉这些人不应该能修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令人疑惑的事情。那么不过呢，当我们发现这个古埃及，对吧，早在公元前4000年，对吧，3000多年，他也修出了跟这个规模形制都很像的一个金字塔的话呢，那我们其实也拥有了两种可能的 解释，一种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解释为是外星人修的，另外一种解释呢，那就是说既然说两个古文明在不同的时期，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在地球的两端都修出了相似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认为呢，哎，人类可能在那个时代，在那种工艺水平下，它的确就可以修出这么一个金字塔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意儿来。那么呢，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有两种解释的可能，一种呢，我们还是认为它是外星人；另外一种呢，我们可能认为它就是人类可及的，是人力可及的事情。所以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两种解释都可行，就是因为既可以归结为人力，也可以归结为是这种外星人。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已经非常明确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人就是可以实现这样的事情的。那这样的例子就非常多了。那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还非说是外星人，可能这个必要性就不是特别强了。我个人来说呢，是把它，我是秉承一种这种工具主义的想法，就是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不得不归结于外星，或者说归结于某一种超自然力的；另外一种是可以归结也可以不归结的；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根本没有必要归结的。从我个人来讲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听听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 李毅的分享。我在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到经常会听到的一种想，虽然不是对外星文明想象，但是对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文明不同的文明想象，是这种远古时期曾经辉煌，科技非常发达，但是后来由于不清楚的原因几乎完全消失，最后留下了金字塔这样一些线索的这种对古代在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文明的想象。我觉得和对外星的想象也是很相似的，就是我们会想象曾经有过一个虽然和我们也许是连续的，但是由于灾难啊或者是什么技术上的原因，他们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不过在考古研究人员看来，可能这种想法就是完全站不住脚吧，就是这种假设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文明，然后突然间气候灾难什么的，然后完全灭绝，然后几千年以后还真的会有一个新的地球文明，然后完全没有办法还原出我们现在的生存面貌吗？ 为什么会觉得有可能会还原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那对外星生物或者是外星的存在那么好奇，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够比较好的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能变成今天这个模样是有很多很多巧合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很难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就是很容易会做成不一样的样子。就为什么，我觉得你的问题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相反的呢？ 我觉得就是当我看到有人说，比如说这些埃及也好玛雅也好他们的金字塔非常神奇的时候，有一种解释，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们当时确实有一些比较巧妙的技术也好，或者是动员的方式也好，就是可以用当时存在的技术建造出来。但是有另一种解释是说，当时的技术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就是他们可能当时已经发展出了比如说可以不用人力就把巨大的石头切割然后堆砌这些技术。这种想象我觉得是它需要怎么说呢，它是不受到证据支持的。当然我不是做考古的，所以我也说不出来更加具体的什么你去挖掘以后发现没有那些相关的器材啊什么的，或者说如果你假设了这种技术的存在，你就要进一步假设他们是怎么样那么干净利落的全部消失而没有留下记载的。 那对于这个也得看不同文明，就是他们对于外星人形体，就是他们自身都有对于，不是说外星文明吧，就是他们其实在分类学，就刚才借用梁说的话，就是说在 category 在他们分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更高的存在他们很难区分是神或者外星人。所以为什么最开始埃及文明就是会被和外星人打上很直接的等号，是因为在埃及的各种文明或画当中出现了很多非人类的生物，非人类智慧生物，就是他们的形态本身和人类有非常巨大的区别，然后但他们有智慧，然后他们有超过我们理解的科技，然后所以 很多时候就是埃及众神在，就是在后人看起来描绘在壁画上这些智能生物看起来就像是外星人一样，所以可能在不同时代里对外星人认定不同，但是在他们那个生产力可能欠发达的时代，他们看这些就他们的想象里面外星人和神可能是一回事。 哎，我看到池和韩梅梅都换了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的头像。哎，韩梅梅你那个是 湮灭。 对对，湮灭，请讲。 就是哎，刚才那个你们说的那个，我觉得我也有过一点思考，就比如说也许过去有过那种文明的文，就是非常高度的文明，但是现在或者说当时他们出现了一些，就是有看到外星人，但是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在想是，也许过去真的有过高度文明，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高度文明或者是高度的一些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不是自然科学的一些，就是非常高度的这个自然科学的一个发展的，就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一个点的一个自然科学的一个度，但是。由于他社会的制度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阶级化吧，所以说完全就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而这种垄断导致了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就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遗失，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呢？ 就像爱死机的酸奶建造酸奶工厂然后飞升了。 你说啥意思？我没懂。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里是，这是一个那个 Netflix 的剧集《爱死和机器人》里面的一个梗，就他们里面有一个，哎，他也算是对外星人的想象吧，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他们。当然，那个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短片，它里面就是酸奶获得了智能，就是我们假设通过基因改造的方式，可以让单细胞这些酵母细菌产生出非常高级的智能，然后呢？那些酸奶就找到办法和人类沟通，然后逐渐的掌控了人类的整个经济体系，建造了巨型的酸奶工厂，然后人类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为建造酸奶而服务，然后有一天所有的酸奶工厂就同时变成了火箭发射离开了地球，把人类留在了地球上。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看到一个假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看到过，说其实人类在地球上，是实验品，就是是外星人把人类带到地球上来的，然后放到这上面像个 playground， 然后就让大家在这个地球上繁衍。 还说我实际上最主要的实验品是猫，然后我们只是 on the side 的这个一些活动而已，这种说法很多嘛。但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兴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意思的这种外星的设定？ 我可以提供一个是，就这几年克苏鲁系列、克苏鲁神话是相当流行，然后克苏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小说叫做《疯狂山脉》，然后《疯狂山脉》就是类似于刚才还没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疯狂山脉》这故事有两种改编途径，一种是最经典的恐怖片叫《怪形》（The Thing）， 就是说在南极冰盖底下，我们挖出来一个就早于我们之前就到来的某种生物，然后这个生物就 kind of like shapeshifter， 就是它可以根据接触它的生物外表去适应这个环境，去变化。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是它另外改编方向，就是莱德利·斯科特改编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早在我们之前的种族在依照他们的意愿去改造这个星球，去改造他们所认知的一切。然后《疯狂山脉》的原著小说其实是克苏鲁的一个克苏鲁世界观的一个底子，就是说有远古支配者在我们之前，在人类之前就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构筑了他们的文明，然后他们的文明就是造型就是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但是为了更方便他们享受，他们又构筑了奴隶文明，然后在奴隶文明的造反也好、起义也好或者叛乱也好的影响下，创造者们接连陷入沉睡，而 失去目标的奴隶也被困在了南极大陆上，所以由疯狂山脉所衍生开的近些年来我们能看到的好莱坞或者是游戏领域绝大多数的就是恐怖或者是类似于旧日支配者的意象都来自于这本小说。它既是神话也是科幻小说，非常有趣。很多人光听到克苏鲁都以为是邪教，以为是某种怪异的崇拜，对不对？它其实本质上是科幻的。 对 Inner， 你想，我突然想到这两个是可以结合的，就是外星和远古文明和克苏鲁这些因素，在一部小说里面这些因素全部都出现了，就是 The Expanse， 好像叫做无垠太空还是太空浩瀚之类的。就它这个小说里面就是我们地球普通的人类，然后进行外星的殖民和探索，然后去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系里面。那个遥远的星系呢，就是一个古代文明，似乎是战争毁灭之后的遗迹。然后那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就他有拍电视剧，电视剧即将要拍到这些情节了，就是里面有很多来自于远古时期的那种莫名的恶意的科技的存在，然后他们会给在那里探索的人类带来非常多的麻烦，而且非常难理解。我觉得这个就是结合了外星文明和克苏鲁和来自远古的恶意，非常有意思。 说到克苏鲁，就是传统上就会认为是在深海里的一堆像章鱼一样的东西，然后看到最普遍的这个形象应该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海盗电影，魔幻海盗， 邓肯琼斯。你想说邓肯琼斯、 对 吗？飞翔的荷兰人， 类似吧。对，飞翔的荷兰人是应该是最早出现的。对，就他好像是巨大，但是他又具有神力，又是远古的，并且还沉睡，但是他又好像会影响到这个陆地上的人们，用某种方式，好像用某种艺术的方式。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种设定。 哦，谢谢。然后就是我现在也是正好有个 break 这里，因为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讨论的，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我想 cue 一下，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一部或者一本特别喜欢的外星文化相关的、外星人相关的电视啊、电影啊，或是小说，就是一部啊，不能贪心。 我来稍微 echo 一下梁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当时在问是不是我们探测到一些硅基生命的一些特征。就是这样，就是我搜索了一下，就大部分的硅原子是以碳酸盐的形式处在星际介质中被我们观测到的。然后碳酸盐就是silicate， 我忘记那个中文名具体是什么，那就是silica，就是那个硅原子和氧原子，然后加上一些重元素，比如铁呀、什么钙啊，组成的那个混合物，那个在星际介质中的这个丰度很高，所以大部分探测的是那个型号。然后关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类比说是这个硅酸盐，不是硅酸盐 ，OK， 氨基酸 ，OK， 就是说这个碳基生命的基本的这个构成，我们是不是通过天文观测看到了？然后我搜索了一下，是大部分对于太阳系地球以外的都是在这个 meteors， 就是那种小行星或者流星体里面，我们发现有那种存在。然后在这个超过太阳系的距离，其实也看不到。这个其实挺常见的，因为碳元素在星际介质中主要是用这个 pH， 叫 polycyclic aromatic， 就是类似于苯环，好多好多苯环那种结构存在，就是跟你的这个化合物的这个量有关系。就大部分化合物其实不是这个硅酸盐，或者是就是那个氨基酸 ，OK， 就是碳的。然后对，然后我又查了一下，就是说在地球早期的这个大气中，可能有相当程度的这个氨基酸。然后如果你认为说这个 astroplanet 这种有生命存在早期也会有氨基酸的话，按照目前人类的这个观测手段，其实没有能力去拍这个系外行星的大气的，就这得等这个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上天之后，也许能拍大概那么十几个比较近邻的这个类地行星的这种大气的光谱。对，稍微补充一下，大家继续别的。 好，谢谢。 那个，因为我刚刚想换了这个页面的头像，本来想介绍这部电影，但是后来想想说，是不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在想说，那还有没有必要去推一下？因为 你可以推《湮灭》或者推《湮灭》的原著都可以。 啊，那就看来还有人感兴趣，就是，《湮灭》这部电影想推荐一下，主要是因为它给我的。一些启发吧，因为以前大家考虑到外星人，就是会考虑到，要么就是来势汹汹吧，要是入侵地球的话，它肯定是舰队来的，或者是有可能说是从地底下，或者从天上吧，一种是从天上，或者从地底下，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时空隧道在地底啊之类的。但它的形象的话，应该是就是肉眼可见的多一些，但是湮灭就让我想到，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到外国去生活，其实是有很多不适应的。尽管食物上的口味上是有不适应，尽管我们可以消化，还有就是可能很多语言啊、文化呀，或者是一些潜在的一些社会规则，都是要学习。但如果外星来到地球的话该怎么办？然后湮灭就让我觉得非常好的解释了这一点，就是它，你看我们人是其实是作为地球的一部分存在的，我们吃的食物都是地球上产出的，然后我们最后又变成了地球的一部分。那如果他要想入侵地球，或者他想要来到地球，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好的适应地球的方法其实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然后在湮灭里面他们的做法就是吸收我们的 DNA然后就从中间他们可能会甄别到哪一种是最智慧的。然后我不知道是应该有些人还没有看，所以具体我就不透露剧情了，但是就是讲一个比较奇特的外星人入侵方式的一部电影，对，但是中间可能有夹杂的一些人类的情感在里面，对，他的主演是娜塔莉·波特曼，我想推荐一下。 好的，我也附议这个电影很好看，我还没有看过原著，不过非常推荐。 我推荐各位可以在看这个电影之余也去看它原著《遗落南境》。《遗落南境》是著名的克苏鲁系列的小说，它原著所表现的世界观更耐人寻味一点。可惜电影等于是在一部的体量内把三本小说把它三部的全都讲清楚了，就是要是有更长的篇幅它能讲得更有趣。那我一你先说 啊。对，因为我刚好看见今天有好几位这个科学界自然科学界的朋友，我想这请教一个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然后呢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我在听这咱们这类的房间中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就是说呢我们一般来说会包括现在的科学家等等都会假设就是存在外星文明的条件是有空气，然后有水，然后有一个可以用的类似于这个地球的一个气层等等。那么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假定外星人呢？他们生存的环境和我们一样。这个问题呢我当然也问过挺多人的。我觉得有一位就是咱们国内学校这个做天文的朋友，他给我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还蛮好的。我刚才找了一下，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来着，然后呢我想把他的给我这个回答呢我想大概念一下，然后请咱们这个科学家的朋友们然后为我这个指点一下，看看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就是说呢他给我的解释啊，就是说这个自然科学的化学过程呢就是在哪儿都不会有太大的不一样，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宇宙的环境我们已经可以在实验室里模拟出来了，不同的这种空气的环境啊，不同的重力环境啊，我们会看到呢自然科学的化学过程大概大体上来讲它都是相似的。那么呢这是前提一。那么前提二呢是人类呢已经可以通过光谱的方式分析出宇宙其他星球的一个现存的元素。就目前的可见范围论呢，现有宇宙已经不再存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主要元素。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的光谱的这个技术发展，光谱分析的技术发展水平呢，我们已经几乎把整个宇宙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所有元素都已经寻找出来了。那么就现在已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元素中的能组成生命体的前提条件就是有水，然后有碳链有机物， 有氧化还原反应来提供能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水、要有空气、要有氧气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呢，既然元素的种类和反应过程都是相对固定的，如果存在不依赖于水和氧气就能够产生的智慧生命，那在地球上也应该可以模拟出这样的过程来。地球上如果没有能够模拟出这样的过程，那宇宙的其他地方也不应该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寻找智慧生命要在和地球相似的环境中，这是他给我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还是蛮能说服我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因为咱们既然进这个房间的这个科学家朋友肯定对这方面也都有兴趣，然后都有研究，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看。谢谢。 我不是专业，但我觉得这个论证很有问题，就是他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限制在已经了解的物质形态和化学反应也好，然后在地球上人类能够模拟出来的任何过程也局限于人类的科技水平和对世界的理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暗物质，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那既然不知道它是什么，又怎么能够去限制或者说去想象它的反应也好，或者是变化的方式也好的边界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有道理，是在我们去寻找，指导我们去寻找外星人的具体方式上，我觉得是我100%同意。但是如果他想要做一个论断说不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生命，那这个就是跨越，就只有一个逻辑的跨越了。就是我觉得要区分我们想象可能存在什么的外星人和我们实际操作上怎么样寻找外星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我就是他那个说到的说对于这个所谓 habit 就是环境的这个生存环境的这种追求吧，就会去通过环境的这个 identification 去寻找这种文明，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文明它一定是环境造就的。从这一点上说呢，实际上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的话，你找到的其实虽然是外星文明，但它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 alien。 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肯定会限制在我们固有的这个我们的生存体系啊、比如说我们假设的外星文明往往就跟我们差不多是一个个体，然后呢通过死亡迭代也好，通过进化也好，怎样怎样来适应我们这个环境的这种文明方式。这是我觉得不管我们前面讨论了很多的不同的文明长的样子不一样，结构不一样，可能思路都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有没有可能说还有另一种其他的文明的形式的存在，就是说不是通过个体的进化也好去适应环境，而是就是说这个 purpose 是不一样的啊。打个比方，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很多材料在微观尺度纳米或者微米尺度，它们有这种 self alignment 啊、这种特性。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整个星球它就是存在某种晶体或者是某种polymer 这样的东西，它们的 purpose 就是 self alignment 啊、比如说或者就像你刚才那个有一个朋友说的那个。所有的人的 purpose 就是为了造那个冰激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假设一种文明的形式的时候，我们的假设的一个 purpose 就是说他们是在去适应这个环境而 develop 出来的一个文明，而不是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整体性质的，而不是个体性质的这种群体意识上的一种文明形式的存在。还有一个我就是想 echo 一下刚才说，因为我刚才听见你们在说这个昆虫啊什么的，然后我正好在睡回笼觉，我就睡过去了。然后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假设这个昆虫的形态用外星文明是用昆虫形态来体现，实际上就是因为昆虫也好蜘蛛也好他们是比较 weird。 我们实际上是在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我们实际上是想展示一种 weirdness 给大家，而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恰恰是为了求同，实际上是为了是通过找这种 weirdness 来让这些观众呢找到一种共同的，就是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我就大概的 echo 一下吧。 好的， 我来 echo 一点，等 会。OK。 OK， 稍微 echo 一下吗？很快，很快。 OK。 就我刚才那个 Leo 讲的非常非常好，他讲的基本上就是我想讲的，对我们想的很一样。但是我想用简单的话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外星生命，其实严格来讲就是说在寻找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那种智慧生命，对吧？就跟我们人类或者是地方生物有相似点的这种智慧生命。但是不排除其实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智慧生命，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太阳系各种行星以及太阳，它本身它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智慧，但是我们是人类是无法理解这种智慧的存在的，所以就简单概括一下，谢谢。 OK， 然后我来echo一下那个E之前提到他那个朋友说的那些事情，就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大家一般在讨论生命形式，就是说碳基生命或者硅基生命，怎么不说铁基生命、氢基生命？这个其实是有很强的原因的，就是碳和硅这两种元素 ，OK， 它都是有四个化学键，然后它形成了这种物质。一方面呢，会相较于别的东西，就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然后另外一个，它有四个化学键，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组合，就是这种能够产生很复杂的一些大分子的结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倾向于找这种有水啊或者比较适合碳基生命生存的环境，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道理，就是碳硅这种重元素，就天文上只要不侵害以外的元素都叫金属了，就这个东西是这个恒星演化的产物，然后碳的形成要比这个硅容易很多，然后就宇宙中你如果去研究它的风度，我忘记具体的数字了，就碳元素存在的量要远远大于这个硅元素的存在量，就纯粹从概率的角度来说，基本上也是去寻找一些碳基生命存在的一些环境，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假设。OK，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实际上我们对硅基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一无所知，所以就是主观上。现在我觉得可能限制主要研究可能也就是去找这种碳基生命比较 practical。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您就最后谈了一个实验的问题，就是地球人其实对于生命的起源或者生命怎么形成，从无机物中产生生命，其实是基本知之甚少，就很多这个生命到底怎么定义的都不清楚。就比如说大家对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生物，其实是有很大争论，就搞不清楚。 哦不，这个我们没有争论，这个 是吗？ 不是争论了，它不是一种生物，因为它没有生，它只是一个 anyway 我。谢谢刘博士的这个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展开了很多了，就关于刚才的这位，关于就是怎么去探索外星生物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以及他的一系列的假设，我觉得是有很多背景知识需要了解的，然后我建议大家去 Discord 开 thread 专门聊这个问题，而有些时候因为时间有限嘛，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这个讨论中，所以说可能我们最后的个结论会被有发言的人的这个 content 给 bias， 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就 moderate 一下，然后我建议大家去 Discord 上面或者是微信群中讨论。 感谢思佳，我 对，然后我就想说还能想 cue 一下没有发言的，如果想聊聊大家对这个外星生物的这种有趣的设定和看法的，可以发言。 刚才说我们对硅基生命没有了解，我就在想，我们虽然对硅基生命没有了解，但是我们假想过，就变形金刚算不算对硅基生命的一种假想？ 对，我觉得这个算，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在地球上，如果我们现在立刻毁灭所有的碳基生命，就不再有生命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机器人的技术可以做出机器人制造机器人，那么显然就会有硅基生命。然后我也想 echo 思佳，就是我想要moderate 一下，就是现在台上有很多已经上来但是还一句话都没有说的，我非常想听到你们有哪些对有趣的外星人的想象和分享，所以我希望下一个发言的是还没有发言过的。 我想很快的 echo 一下刚才变形金刚的那个说法啊，我觉得你说变形金刚是硅基生物，我觉得过于武断了。实际上你看变形金刚的这个形体的话，它更像是一个 augmented human， 也就是说 superhuman，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碳基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机械手臂、增加机械的这个身体部件，置换你的原有的这种有机的身体部件，来达到一个变形金刚的效果。所以变形金刚我觉得不一定是硅基的吧。 哎，但这个地方我就要加一句了，但变形金刚的问题是在于你怎么打开里面都没有 carbon， 就是你怎么打开它都是不会有一个人在里面，或者一个动物，或者是一个章鱼在里面的，就这样都不算吗？它还只是 cyborg 吗？ 对啊，但是问题是也没有在变形金刚这边，起码据我所知在这个电影或者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它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个硅的芯片在。 哦，这个对这个我觉得细究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想听一些新的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你这个话题，但是我想听一下，就是 Antares 金标肖还有 QD 刚上来很久但是还没有讲过的，你们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外星生命的想象？ 我想 echo 一下刚才那位说的啊，就是如果你认为变形金刚是硅基生物的话，那只能说明你不太了解。 这样子，我抛砖引玉，我说一个标准的流程，就台下就是咱们在麦上这几个朋友们可以一起去推荐一些作品，比如说该咱们聊到外星生命的一些不同，我可以推荐一个著名的电影，比如说《超人钢铁之躯》，里面超人是由亨利卡维尔饰演的，他里面所探讨的超人就是说，他们的星球就是克莱普顿吧 ，Krypton， 就是他们在毁灭之前，他由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地球，而他们的父母相信，在黄色太阳照耀下，他们的孩子能够获得远超于红色的太阳，远超于在 Krypton 星球上所能获得的一切的力量、速度啊、甚至耐力等等等等。那很多人就是可能我们在聊的时候也忽略到，就是包括像超人在内的，就是人形的外星人，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在完全不同的光照、星球条件下生长出来的人形生物，可能差别也是非常巨大的啊。所以，如果说想聊外星人的话，很有可能不一定就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异形，不一定是变形金刚，也许像超人、像克拉克·肯特这样的人，他也是外星人的一种，就是 Among Us 的东西。 嗯，然后我能说一句吗？就是我觉得，嗯，我这儿显示 poor connection 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没问题。 OK， 谢谢。就说这个，我觉得外星人他可能完全是一种就是不同维度的存在，对吧？就是说我们看见他可能甚至不是一个物体，或者不是一个 physical。 对，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因为之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甚至更多。 好的，那我就不说了。对，这是我觉得一个可能性。 如果 我们觉得是鬼啊，或者是什么灵魂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看上去不能解释的东西，很有可能它就是外星。 是的，我们在开始就聊过这个，然后我想直接就 Q 吧，就是金标，你能聊一聊吗？你的看法吗？你已经上来好久了。 嗯，好的，好的，我上来的时候是因为听到了之前有分享一个作品是在沙漠里边看到两个石头人那一个，然后我就忽然想起来我现在正在看的《深渊上的火》弗诺文奇的作品，它里边提到的一种生命形式就是树族，其实就是植物，在这个科幻小说里边，地球都是属于已经超过传说的那种层面的东西，所以有可能是所谓的这些外星生命其实原本都是从地球上来的。我想说这个树族是因为这个树族也是有点像刚刚那种说的石头人一样，他是说这些树的种族他们有自己的智力形式，但是基本没有短时记忆，所以他们只能够在不断的接触到外来刺激，重复的外来刺激不断的叠加之后才能够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常识记忆，所以他们就不能进行我们至少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思考，但是他们仍然具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思考，然后直到后面有了一种超级智能的个体发现了他们这种生命形式，给他们加上了一种机械小车，由这种机械小车帮他们补足了短时记忆的不足，使得他们能够和宇宙中的其他种族进行自然的交流。 这个所以说是这种在深渊上的火里边出现这种树族这种生命体，其实就有点像是生怎么说是碳基和硅基的一种组合体，一种共生。硅基本身碳基生命本身是有智能的，但是极其没有效率，而通过硅基的方式给它补足这些不同，就使得它成为一种大家可以认知到的生命形式。在没有安装小车之前，它仍然是一种智慧生物，但是这种智慧实在是太长远，无法这种智慧实在是跨度太大，使得它表现不出来任何的智慧形式。我觉得这个设定还挺有意思的。 哎，这个确实很有意思。那你推不推荐这本书呢？ 我比较推荐，因为它其实还讲另外一种智慧生命形式，是一种共生体。认为这种共生体是在说每一个个体其实都是由4到6个组件形成的，每一个组件其实他们的智力形式智力能力相当低，而当他们组合在一起之后，通过高频声音进行一种内部交流，就可以实行一种类似于是群体智能的形式，使得他们的智能发生极大的飞跃。这本小说，而且这本小说里面还讲到了一种叫飞升的概念，认为银河系其实分为三个，我稍微提一下，这本小说是介区三部曲之一。这个介区指的就是银河系中其实分为三个，有不同，可以说是有不同物理规律的，区块。一种叫做爬行界，就是像地球所在这种地方，认为这种地方的，这种空间内的，信息交流形式和宇宙航行速度都无法超越，都无法超越光速，所以智能形式受到了很大限制。而上升到飞跃界之后，因为超光速的交通形式和信息传递成为了可能，所以就有了更高的文明的出现。而还在此之上，还有一种叫做超限界的形态，在这本小说里面没有明确表示。不过，按照小说里边的描述，超限界里边那些生命形式、那些文明形式都有点类似于是神一样的存在。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有意思，我想向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点是想 echo 一下前面的某些问题，我是在但是笼统的一种 echo， 我是在想，生命形式刚刚大家只讲了碳基和硅基，但是其实或许信息类的生命，就比如说电脑病毒，或假设是它能够进行自我编译，或许也能够把它当作是一种生命形式，虽然它并不是一种物质形态，以一种物质作为载体进行生存的，但是也可以在也可以表现出生命的某些特质吧。 是的，这个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稍微的提了一下这个。那好，那我现在要 cue 其他的没有发言的人了。那个 Sorceress， 你苏萧阳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你想聊一聊吗？ 哦，谢谢。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就是问几个问题嘛，就是说这个包括比如说这个如果有硅基氨基酸的话，它应该长成什么样，然后 哦不好意思 看懂。 对， 所以我主要是对这个就是跟这个化学基础方面我比较有兴趣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让其他朋友先谈，然后回头有空的话我可以再插入。 不好意思，是我记差了。然后 Antares 你 哦没有。 另外一个是不是 Antares 没有 Antares 张？ 你好，那个我其实今天主要过来旁听的，但是既然说到了外星人，其实我想 cue 一个就是，降临里面的那个外星人，也就是那个李医生的故事里面的七只桶，就这个外星人他在。就对他的形象的构造上，其实就最重要的是在说他的语言啊，非他的外貌。就是你如果说把外星人直接想成某一种比如说碳基生物也好，硅基生物也好，其实还是归根结底还是以一个地球生物的那种基础去在进行外延的想象。但是 七只桶的设定就比较有趣。他从他的语言开始说，他说他的语言，是一个非线性的语言，和人类的不一样。然后如果学习了他的语言，你能知道整个，你能知道未来的事情。然后他会，他的文字像一堆纠缠的小话，这个在就李医生的故事的电影版《降临》里面有一个比较具象的展示。我就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因为很难以想象这样的系统，所以一旦被描述出来就会觉得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嘛。我就 cue 一下这个，我今天主要来听的。 好，谢谢。然后下面是肖，是吗？肖孙肖， 对，肖。 肖你在吗 ？OK， 那我们先 delay 一下他，然后那个QD 在不在 ？Hello， 可能也是没有戴耳机或者什么。好，然后是牛伯伯，牛 Hawk。 OK。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来想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说外星人其实是只有意识没有形体，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外星人？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样想，是因为 这个点我打断一下，这个点我们已经不停的从不同的角度提到了，就是从很开始我们就说，就是我们有可能不是 made ofMeat 就是外星人可能完全就不是用有实质体的，它就是一个信息体的一个状态。你是想指这个吗？ 我不是从讯息这个角度，我是从因为我们现在对生命的了解不多，尤其是人为什么会有意识这件事我们搞不清楚，所以呢，但是虽然在地球上的生物都有形体，但是有意识跟有形体这件事是不是一定有什么逻辑关系吗？所以我在想，如果在一个外星一个环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那个环境呢就很适合产生意识这个东西，那因为它并没有经过什么生物演化这个过程，所以呢它就没有形体，只是因为刚好那个外星的环境很适合产生出意识，于是呢那个星球就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有意识的生命，这样这是我的想象啦。不过我可以介绍另外一本科幻小说叫做索拉利星，可以在 Google 上去找这本书啊。那它里面的外星人是更特别的，他的外星人是就是整颗星球，那一颗星球本身就是一个有意识的星球，所以呢当你太空人到了那个地方去登陆建立基地，然后呢这个星球呢就能跟你的心灵沟通，所以你过去你深埋在你心灵里面的那个悲伤，或者是你没办法忘记的一些事，比如说你就会看到那个已经死去的爱人，他突然就会在那个星球出现。 好，这个听起来有点有一丢丢像那个漫威里面星爵的父亲的那个感觉，但可能不太一样。 哎，真的有点像， 是不是？我就觉得有一丢丢像 啊。主持人，我能不能很快的回应一下他里面的两点啊？ 没问题。 啊，第一个点就是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说，包括您都在说这个所谓信息体的这种生命形式，我必须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必须指出来，这是大家的臆想啊。你不存在这种东西。什么叫信息？没有物质层面的信息体的生命形式呢？你不管你是一个 computer 的一个代码， 你也需要用电子啊，你也需要用磁去存储你的信息啊，你就算你搞一些量子理论的东西，你也需要 photon 啊， entangled photon 啊，这都是基于物质层面的，就不存在有是不脱离物质层面的这种信息体的生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算了，第二点说起来就太长了，你们就继续说吧，我不想把大家那个。 好的，那趁机我 reset 一下，因为这个房间已经开了一个半小时了，有很多人进来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简单 reset 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联合了科幻神经科学这个俱乐部和博物馆之旅这两个俱乐部一起组织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来分享自己觉得有趣的，不管是文学影视作品中还是我们的文化中对外星人或者是和我们的人类社会不一样的文明形式的想象。中间也产生了很多关于什么是外星人，有哪些可能形式这些的讨论。但是现在呢，因为还有很多就是上来还没有机会分享的朋友，就是请你们讲一个自己很推荐的，不管是科幻作品也好还是一个设定也好。我想下一个可能是 Giovanna。 大家好，我其实想要讲的就是我看过一部很老的 Judy Foster 的电影叫 Contact。 它就是借由着音乐去跟所谓的外星的高度智慧生物做连接。其实实际上我也有一种想法，也许我们认为的高度智慧的生物，它也许根本只是没有形体，或者它可以变成任何形体。原因是因为我读金刚经也好，我念物理也好，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可能的一种存在。因为尤其是如果有虫洞的存在，那因为刚好在座蛮多科学家，我也想问问大家的看法。然后我本身是很推崇音乐的，因为音乐的频率是一种目前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最没有形体的艺术，可是它是可以去跟全人类去做沟通。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去看 Contact， 就是中文叫接触未来这部电影。 好的，谢谢 Giovanna。 Dr. J， 你有没有想分享的？ 有的。那个大家好啊，我今天是觉得这个感觉这个房间脑洞大开哦，那我也就开一个脑洞，因为我觉得科幻小说啊这种的话我倒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自己经常在那里琢磨，就是这种外星人啊，然后这种人工智能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人类啦说不定是一个人工智能。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其实人类的话它又很有可能是一个之前的一个比我们那个早的一个高等这个智能吧，就是它通过某种形式就是制造出来，然后制造出来之后呢，它发现就是它很难 control 这个人类，然后就把它放在地球上。那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是有这样的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人类的整个的一个构造它是信息化的。如果说我们去看它的 DNA， 人类其实它的 DNA 是写满了信息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它是采用的是一种就高级的一个智能计算机，然后它其实采用的一个原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DNA。 这个 DNA 的话呢它是很细微的，就是有几个代码啊，就是那个我们说几个碱基，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排列，那么但是呢它是有一定的载体，那么然后呢它当然通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构造呢就把这个人类它就把这个人这个生物给制造出来了，也就它首先是基于一个信息，然后呢它再制造一个在信息上的一个生物。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制造一个 AI 一个人工智能其实也是基于一段或者说一个程序吧。 好的， 那么人类的话也是， 谢谢 Dr. J 的分享。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我们的对外星人的想象有点，你想象的可能是人类的起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对吧？ 人类的起源，对，然后我觉得外星人就是其实是可能是可以根据同样的情况这样制造出来的，但是当然外星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可能。但是我是我只想增加一段啊，就是我增加一段，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三分钟有没到，就是说不好意思，就是我就觉得这个 DNA 啊，就是人类的这个信息片段，也就是这个 DNA， 其实它还是会普遍的存在于整个世界的，包括地球它的土壤啊，各种地方啊，其实它一直是载有一段信息的。那么这个信息只是说我们自己现在人类暂时还没有办法去整合和读取。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一直觉得啊，因为病毒你们知道，就是其实它就是一段 DNA 或者 RNA， 其实我一直觉得病毒很有可能是一种这种信息的载体，而就是说我们只是没有办法去运用这些载体。那么如果说被运用起来，或者说能够被读取的话，那么也许这就是一段信息，甚至就是说有可能是成为一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类的一些意识啊，各方面啊，这种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地球上存留下来的各种信息的形式，可能都是会被读取的，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它怎么样整合，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嗯， 好的 ，谢 谢 Dr. J。下一个 S。 哎，大家好，我就想分享几个 YouTube 上面的那个大 V 吧，他们视频中有好多关于外星人的一些事儿啊，其中一个就是我看比较多是那个尼克感性，他那个他叫 V 哥，他那个基本上都是关于外星人的，然后还有那个老高和小莫，这个也比较有名，还有就是自说自话的总裁，他也是讲了很多外星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小韩哥来了，他也讲各种各样的外星人的事儿，这几个都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刚才那个大家讨论的外星人是不是有这个可以脱离物质存在，这个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无论是思维还是什么，只要有能量和一定的规则就可以实现，它不需要物质载体，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 等一下，能量和物质不是同一回事吗？ 对呀，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只是不同的状态而已，所以完全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 对，我想可能就是是不是 S 还有包括刚才前面提到的关于生命意识和物质的关系，是不是想要表达其实是不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物质，比如说一个电脑病毒，它当然需要一些机器来运行，但是病毒本身最重要的信息，它可以比如说记在 Windows 上面运行，经过简单的转换也可以在 Linux 上面运行。然后在同样的意义上，可能是不是对于某一种文明的想象是它的核心点是某种信息，但是不管来到了哪一个星球，即使星球的环境不一样，它的元素都不一样，也可以构造出同样的结构，然后这种结构是自我复制的本体，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有这么个意思，因为它本质上是一段信息，那么信息不一定是依赖某种物质存在，它有可能是依赖某种能量存在，或者是 就是它依赖物质，但是它不局限于某一种物质。 如果 你说不依赖于物质， 物质 我就没法理解了。你说它不依赖于物质，独立于物质存在，那你就变成了一种就是非物理主义了。 不是，它可以是能量。 我来这里打断一下， 对吧？ 对不起，我来做个恶人，我来打断一下，这个有点偏的有点远了。我们这个话题又是可以去 Discord 上面去聊，然后大家还可以 provide citations， 然后我还是想把这个Q 的这个交接棒交给 Inner， 然后 Inner 想 Q 一下一些内容。 好的，那像这个池阳是这次是特别认真的做了一些准备，然后池阳你回来了吗？你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你心目中的好例子吗？ 我回来了，抱歉刚才断断续续因为有一些事情。我是想向大家分享一些早期二十世纪早期的电影里面的外星人。 池阳有点，你的声音很小，能不能就是靠近话筒一点什么的？ 好的，可以听到吗？ 还是有点小声，能再靠近一点吗？ 你的衣服摩擦的声音大于说话的声音。 我调整一下，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不用耳机的音质会比较好。 趁他在找这个自己音响的时候，我想 echo 一下，很快 echo 一下刚才主持人的那个 behavior。刚才那个瑞东在向 SY 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让我想起来，就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 reasoning 并不是为了去思考，而是因为我们的 reasoning 是为了去沟通，或者说帮助我们沟通。 我也想同时 echo 一句，就是说大家对什么是物质这件事儿，其实现在还没完全琢磨明白，所以你怎么能知道我们是不是了解了所有的物质呢？如果这个生命是以暗物质的形态存在的，我们可能还都监测不到。就这样， 好了，这个话题先暂时到这里，我们听池阳准备了很久的分享。 来，池阳好了吗？ 好了，可以听到吗？ 很清楚， 特别好。 好的好的，我请大家刷新一下我的头像。我想推荐五部很早期的关于外星人的电影。不好意思，私家比较多哈，你刚才说每人推荐一部，但是我推荐五部这样。 没问题。 好的好的。第一部是1902年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月球旅行记，梅里爱拍的。等于说是早期，可以说是非常先驱的一部。不光是科幻电影，就在电影史上都举足轻重。然后我的这个头像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外星人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是在我个人看来充满了殖民色彩的一种视角。等于说他们把外星人火星人然后描述成像这种类似于恐龙类似于野兽，而且是跳来跳去，它的形态更接近于就是昆虫，在我看来就是有点像蚂蚱或者是蛐蛐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尽管是早期，我在介绍这五部早期的关于外星人的形象的电影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就是和大家比较了解的近些年的科幻的关于外星人的科幻电影的形象又有所不同。 OK，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请等待我10秒钟，然后我换一个头像介绍一下下一个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电影，是1913年的一个丹麦不好意思，是英国的电影，是来自火星的启示。请大家继续刷新一下我的头像。然后这个头像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外星人也就是火星人，他的形象其实有一点像架空的欧洲古装剧的感觉。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比如说拍尼伯龙根，他用什么服装和道具，还有就是人物的设定形象的话，他也会在外星人身上安上同样的设定。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它可能跟咱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外星人的这种非常先锋的形象有所不同，可能它看起来更像是人类，更像是一种神化了的人类。然后这一部电影是1913年的《来自火星的启示》，是一部英国的电影。然后下一步请等我10秒钟，然后下一步呢，不好意思，我再加一个这个1913年的来自火星的启示，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刷新一下我的头像。等于说这个是另外一个视角，就这个是这个电影的海报。等于说它更接近就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些骑士，就是北欧啊一些欧洲北部吧一些骑士的形象。所以呢就是我还是想一会儿听一下大家的一些看法，就是说这些外星人被神化了，但是还仍然是人的形象。稍等我一下。然后接下来一部呢是1918年一个丹麦的电影叫《火星之旅》。 大家可以刷，继续刷新一下我的头像。这个头像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更像是他们把火星人设定成类似于天堂里面的人物，就是天国里面的人物。而且在这两部1913年和1918年这两部片子里面，就是作者创作者他们都是用火星人来代替上帝的这么一个角色，等于说是请他们来指引罪恶的地球人向善，去做好事情，去不要做这些杀戮啊，不要做这些丑恶的事情。等于说是这个心理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完全和后来的一些火星人就是外星人入侵地球啊，还有外星人来搞一些破坏啊，或者外星人使人向恶啊什么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等于说是代替了，就是有一种教化民众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刚才好像因为我断断续续的听，好像没有听大家有聊过这方面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想听听大家的分享。然后请等我5秒钟。下一部电影是，请大家刷新我的头像。下一部电影是1920年德国电影，是非常具有表现主义风格，还有就是那种浮士德风格的，科幻电影吧，跟科幻电影有关系，叫《阿高尔：权力的悲剧》。等于说这个电影里面，似乎我不太确定我说的这个是不是100%的对，但是它似乎是电影史里面第一次出现外星人入侵到地球的这么一个设定。然后它的确是使人向恶，就是它这个外星人给了一个地球人无上的权利，然后由此就是由这个无上的权利造成了这个地球人的毁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现在也有高清版的修复了，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形象呢，其实也是类似于神话里面，或者是神学里面比较接近于魔鬼啊，比较接近于就是还是宗教气息，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重。所以这里就是今天不展开讲，因为推荐的有点多，所以呢也给大家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雷达里面这种电影还是有存在，还是就是挺有意思的。这是第四部，不好意思有点久啊。那个然后下一部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电影，请等我2秒钟。这个电影是请大家刷新我的头像。这个电影呢是1924年苏联的一部电影，叫《火星女神艾丽塔》。这个电影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在视觉风格上极其先锋，它的这个布景还有着装，就是整体都是非常具有建构主义，集合了就是 Art Deco 啊，还有几何元素于一体的一个非常就是具有视觉享受力，就是感染力的这么一部作品啊。而且它我觉得更接近于咱们后来对外星人的一种刻板印象的一个，好像似乎是在影视作品里面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这种头上戴着天线，然后身上穿着那种 PVC 的这么一个视觉上面的外形的风格。等一下，等大家， 我觉得这个形象有点像埃及的形象，特别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因为 Art Deco 在20年代，它的确也是由于 King Tut， 就是这个埃及的文物出土，这个考古发掘，它埃及也的确影响了那个时代整体的风格。 对， 我觉得特别像葫芦娃里面的蛇精 啊。是吗？但是他似乎还要早一点儿。我不知道那个蛇精的那个形象是具体是什么年代出现的，因为古代的蛇精跟那个20世纪的好像还是有一些区别。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眼线，还有就是 其实这个眼线就像刚才英特尔老师说的，非常埃及。哎，还真是，您说的这个眼线还真的很埃及。等我2秒钟，然后我继续给大家多更新一下，请大家刷新一下我的头像。就等于说他们那个1924年的时候，这个苏联电影他已经是身上穿的这个种 PVC 的这种当然可能不是 PVC 啊，但是也是塑料，就是这种舞台的戏服，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包括他 我觉得我吐槽一点， 您 特别像现在我们要出门是要戴那个 face shield 的样子。有没有那个感觉，走到路上到处都是这样子的外星人？ 其实的确是这样啊，因为现在好多衣服都是，尤其好多现在好多时装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表现它的就是先锋 avant-garde 或者是很潮，就会用这类似的这种材质。然后大家刷新一下我的头像，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它就是头饰上做那种就是古早风格的科幻电影里面就是很刻板印象的那种高科技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0世纪早期大家演心目中的高科技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我看到最近实际上你分享这几幅图，我的统一的感觉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它的那个材料有一种廉价不专业的感觉。但是不是因为我已经被我所处的环境有一种对这些材料的一个印象和当时人看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 我看到他会想到他们都在 cosplay， 他们其实的确是在 cosplay。 而且比如说塑料这个材质的话，咱们现在看塑料这个材料跟20世纪早期的人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塑料它还是一种比较新比较时髦的东西，所以呢它的成本啊各方面它会用塑料去做很多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不像现在塑料就是为了降低成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时髦这样。对，20世纪就是20年代，其实有好多电影它的戏服都有这种塑料质感，和就是其实就是塑料这种透明的这个材质去做的一些戏服，就是尤其是先锋电影跟科技有关，跟这种 avant-garde 这种先锋艺术有关，它都会就非常有意思，跟大家脑子里想的那种哎呀塑料是不是后来才有的，其实塑料19世纪就有了。对，不好意思就是分享的比较就是东拉西扯。对，这是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的5部非常早期的，因为1900几年到1920几年的电影，其实别人一般来说看的能都看到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些电影的确都存在，而且这些早期就是它其实反映了很多社会现实。就比如说刚才我分享的这部1924年的火星女神艾丽塔。它虽然是一部关于外星人的电影，但是其实它反映的社会现实仍然是在苏联，就是1910年代的社会经过了这种社会变革之后，它的这个社会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其实不是关于外星人，还是关于苏联本身他们自己。这就引出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了解一下各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发现就是通过早期这些电影，我发现其实每一部电影里面外星人的这个形象它都不是固定的，它其实呢都是反映了，在我看来反映了就是地球人对外星人探索并不是关于外星人本身，而是反映了就是咱们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就是这些外星人的形态都会通过就是随着地球人在道德方面啊或者是科技方面的需求的变化而去变化。 我是有这个观察，我想听听各位老师的观点。 非常非常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其实就是刚才我说了，为什么外星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昆虫，这种 weird 这种 creature，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射你那个内心需要寻找自己的那种想法。那但是我也想说的就是，这个关于外星文明的探索实际上是两个流派的，一个就是文艺工作者的这种想通过往外走，实际上是想找到回归到内心和找到人的本源。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真的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是搞科研的人，他就是想确实就是比较想单纯的说去explore 这个 universe 这种想法。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好多这种关于外星人的说法其实都是一种流放说，就是比如说中国这个地球远古文明实际上是某一个外星的种子生长出来的也好，还是怎么样，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人类一个社会，比如说在过去的时候把一个人去流放到一个荒岛，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就这是一种这种外延吧，这种想法的一种外延，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啊。但是你那些电影里的那个图片倒是非常漂亮，我觉得弄成彩色的就是直接就是 Lady Gaga。 确实啊，确实 真的非常谢谢池阳分享了这么多，然后我也非常惭愧，我一部都没看过，但是已经加到列表里面了。 好的好的，如果您需要什么，反正您我可以给您发现在世界上已经修复好了已经有的链接。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下，就是说这个火星女神艾丽塔这部电影已经修复成完全高清了，但是只有澳大利亚的国家电影资料馆里有，而且虽然有电子修复，但是只有现场去看才可以。如果各位有任何人或者是谁认识有那个付费的什么的，或者是买那个出版物啊，我都是可以的。我非常想买这部电影的高清版本，谢谢大家。 因为池你是电影美术，我可以回答你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的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大区别。我们以前有机会跟二十世纪福斯的就是现在的这批领导去开过一次会，当时我们对于福斯的人开会的时候提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异形当中就是HR 吉格先生就是他的这个设定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文字或录音材料，哪怕就是 note 就是说备忘录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现在能够找到备忘录是当时吉格写给剧组采购助理的一些单子上面并不是说你要去买什么物件，而是说你去垃圾场，你去拉所有的你看到的像人类器官的电子器具，就是只要这个电子产品它像人类的器官你就要买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异形的采矿船内部，包括他们的就是那个基地内部，我们能看到很多铺路在外面的管线管道，包括他现在影响生命到现在了。而对于吉格而言，他最开始的构想就是他也去了很多矿井，他意识到矿井的所有陈设其实是对于矿井生活的一个展现，就他们在这矿井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美学观点。所以在异形的采矿船包括他们的就长距离的飞行飞船内部应该表现出来的是对于就是未来就我们人类未来对于生物性对于半机械半生命体的一个思考。所以他所想象的未来的飞船内部他很多东西是带有生命特征的，或者是带有生命感的，因为就是包括他引导大家做的这个机械人就生化人的几个生化人包括主教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就主教内部他反而去掉了很多人类化的东西，就包括一个一个的白色的那个球状体都是一样，就是说他认为就未来我就是他所想象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所有的机械也好或者是生物体或者飞船也好应该展现出我们人类关注的方向，就是所谓的长生生命的秘密。所以绕了一大圈再回到后来的普罗米修斯这个主题上的时候，就是又是 HR 及格的时候，所以又讨论回来了原来最开始的主题，就是我们 面对的这些和我们相像的外星人，他是否是我们的神呢？就是这是我们去福斯专门去提的，就是我们的朝圣之旅也提了一个非常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问题，然后他们也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们。 哇塞， 然后我们一个接着 Q 吧，然后质子淼淼，你的头像很早就换好了，看到你好久了，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地球人类们致敬，我是来自三体星球的质子淼淼，一共有两个留在地球的质子，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无死角的监控人类，一个是刘慈欣作为劣等男性作者视角物化的穿着服装日本女性质子，另一个是我质子淼淼，很高兴来到地球科幻 X 神经科学 X 博物馆之旅 X 的讨论现场，希望能够从各位发言人身上收取更多的人类资讯。 你好， 被入侵了。 哇，太惨了，太好玩了， 好有代入感。 对，因为我在看小说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淼淼讲话会是什么样的，就那个质子讲话会是什么样的语气。我今天听到有人第一次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为质子的时候，还是惊了一下。 是的，然后我要在我闪走之前，我必须要 Q 一下那个 EVA， 就是那个新福师新复哎，糟了，我脑袋短路了。 新世纪福音战士。 对对，新世纪福音战士，居然大说了两个多小时了，都没有人提到 EVA， 我很寒心啊。我觉得这个不用过多介绍，要介绍大家也可以直接去百度百科，但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年轻的赵思佳。在十几岁的赵思佳，我觉得除了天线宝宝以外 ，EVA 就是我对外星人的第一印象。 EVA， 你觉得是跟外星人有关的吗？ 我不靠谱，但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嗯， 不，整个人类都是那个这些东西一起产生的，怎么就是那个来的这个星，怎么说来的那些使徒好像跟地球上面的人类他们的这种构成的物质都是一样的，怎么就是外星人呢？ 因为 我觉得这就像有一种对人类起源的想象，就是其实是源自于外星的远古文明创造了人类，所以 EVA 可能也属于这个类别。然后我等一下可能会偷偷跑去吃饭，但是最后一次 reset， 然后也是就是回应一下思佳之前提到的有一些题目，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Discord 上面讨论。我现在在我的 bio 里面放了一个链接，然后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念出来，就是 small.cat/out， 就是一个短链接，就是奇怪小猫奇怪这三个词。然后如果想要加入我们这个科幻神经科学 Discord， 可以直接输入这个链接，在我想应该是一天内这个链接都会有效吧。 那谢谢大家，我就先闪了，然后把这个 moderate 这个交接棒交给伊娜，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好的，再见。 思佳和瑞东，那现在就是好，那就是我接过来吧。然后刚刚思佳讲到的 EVA， 然后包括梁老师也问了一下，就是 EVA 是否是属于外星人。然后这个世界观里，在知乎上我们能看到特别具体的一个阐述。就是知乎有人去把这个 EVA 的全时间线捋了一下，然后我当时特别认真的看的，就是看完之后发现EVA 它假设的世界观和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地球所谓的地球监狱说吧，特别像，就 EVA 是来自于两个不同发展方向的外星人，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对于智慧和肉体的不同追逐方向，导致了最后产生了不一样的就是生物发展的科技树。然后使徒也好，人类也好，没错，都是来自于亚当和夏娃，但是他们并不是地球上本真的生物，他们是 来自于天外，然后他们是智慧生物，然后和我们有很多不同，我们更像是他们的造物，我们是他们的造物之一。好的，那我就都不在了，我就接过来吧。然后刚刚看到史昂把头像换成了沙鲁都市，你是想介绍洋葱头型人吗？ 对，因为刚刚说到那个外星人，我们对外星人的想象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我们无论是对现实中科技发展的需求，还是对未来的一种畅想，还是对人类心理的投射，然后加上又提了那个日本漫画 EVA 嘛，然后我就想到沙鲁都市这个葱型人。我觉得葱型人也是一个，就是作为普通人对外星人的想象其实是基于自己心里的一种投射吧。因为葱型人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他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散发出恶臭，我估计这个所谓的恶臭应该就是浓烈的葱味儿。然后就觉得他还挺可爱的，因为这个想象就像有的人他可能不吃香菜不吃什么的这种东西，他就会觉得这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外星生物或者是一个怪物，他就是避之唯恐不及。就是我觉得创作这样一个形象的这个心理其实特别好玩，所以就换上了这个葱型人。 好好玩，而且这个葱型人有一点点污染到我脑海中对那个 Groot 的形象，他长得有点像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但是 Groot 其实是就是比较瘦小那种嘛，葱型人是有人的身体，就是总体来说他长得比较像人，然后就是头上有一头葱。我一会儿可以换上那个电影里面他做出来的那个葱型人的造型。 然后在史昂找葱型人的时候，我回应一下淼淼，因为刚淼淼说的这个就是各位看三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三体里面他质子的来历是来源于三体星人，他们为了阻止地球的科技继续进化，为了阻止地球发生技术爆炸，所以他们所制造了一个两个这种算是智慧生命吧，算是人工智能吧。那我总是在想也许未来就我们能够遇到的外星生命，它是否就是弹尽粮绝后的某个剩余产品，就比如说就是可能我们穷人类之力，我们也造出了宇宙飞船，但是宇宙飞船上繁衍的人类经过了可能十几代人可能互相残杀完了，可能剩下的真正飞抵目的地或者说真正被智慧生命所发现的只是一艘幽灵船，就船里面的我们人类之间彼此已经把对方杀干净了，可能我们本该由人类喂养的猪啊或者是类似于的就是生命体可能也都死殆尽了，只剩下有基础智能的飞船到达了最终的终点。那么它还算是外星，就它对于那个抵达的星球来说，它算是智能生命吗？它算是外星人吗？ 那如果那个星球的怎么说生物都是长得跟飞船一样，然后都是靠软件跟硬件运作的，可能他们觉得家人来了。 对的，就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这是我的一个长期的困扰，就是他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硅基有如此不同的从就哪怕我们现在我们碳基现在从1到60都有这么多不一样不同的表现方式，那是否硅基或者说他们那样的智能生命，就人工智能生命或者那样的生命，他们是否会高度的一致，就是他们唯一不同的只是字符的顺序或者别的，而他们的底层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彼此之间亲如兄弟，而像我们会差别特别大。 你提到这个硅基生命让我想到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怎么说 DARPA 一直有一个项目叫做 Digital Dust， 然后呢他们想做什么呢，就是想做一些非常非常微小的沙粒大小的计算机，然后又不需要电池就能运作，然后比较出名的项目之一呢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小装置，概念就是说我要可以大规模的投放到一个地方以后不需要电池就能运作，但是 当某一种车型或者某一种发电机经过的时候，它就能发出一些特定的信号，然后让我知道那里有一些什么有这辆车或者有这个发电机，然后这个技术最终成为了就是 AirPod 里面的那个无线发射的一个就是超低功率的那个无线连接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东西做到把他们在一个城市里边有做到那个就是路上的信道灯里面，然后它就是不用外界的能量，然后你只要车开过的时候它就能检测是大概什么样的车，然后怎么样速度什么的。然后我在想它这种东西它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然后产生信号，然后做出一些反应，然后还能被拾取，它已经形成一种生命体的概念。就好像你去游泳的时候遇到那种会发光的那种藻类，就是那种感觉，你只要一动它就会发一个光。然后在那个被投放这一种这种 digital dust 的沙漠里边或者战场上，只要有车经过它就会发射出这样的信号。我觉得在这样子看来好像人类造了一种藻类。 对，反正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讲的话，就肯定要最后就要讨论，人和机器人的关系，以及机器人有没有可能产生self-conscious， 然后以及机器人如果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比肩人类文明的另一种文明的情况下，那么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这个其实在英文的这个房间里讨论了很多。其实继续讨论下去就成了神和这个机器人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机器人的创造者，他实际上他扮演的是一个神的角色，反正挺有意思的吧。这个话题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在很多行业其实特别是哲学界越来越明白，就是机器人跟人是没有区别的，这不是神或者谁创造了谁的问题，而是就是人类的发展很难逃脱这种技术的一种背景。如果你脱离的技术去探讨人类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啊，就是实际上你在远古的这人的所有这个信仰里面，你看神的这个图片，对于神的描述，它其实就是人。就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就是机器人它一旦当它这个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一个机器人的这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真正的意识。因为我认为这是单个的个体，它是不可能有consciousness 的，但是如果它有一个群体的存在，那么这种 consciousness 就是一定会存在，所以它就一定会就像你说的发展成跟人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回到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包括人类本身的神其实也是它的形象跟人是一样的。这我就是这个意思。 智子，我看到你闪麦了，你的头像是你的本体吗？ 智子苗苗想说，瑞东这个话问的稍微有点多余。智子苗苗想说，日本 EVA 中，人类是 Lilith 的产物，使徒是亚当的孩子。人类具有智慧，而使徒具有寿命。人类因为智慧，所以产生自私、分歧、战争。三体人不理解为什么来自北极的亚当的孩子们输掉了战役，因为人们难以透明。通过沟通的方式，这种劣根性注定了你们的失败。三体星人有讨论过如何消灭人类，通过社交媒体、毒品、酒精，这些人类的愚蠢上瘾性。希望大家更加沉迷于类似于此的 Clubhouse 的讨论，这样更方便三体星人对于人类的殖民，消灭人类暴政。 我刚看到完达也在闪麦，你要说什么吗？ 是我吗？ 是的，是的。 我是做一个技术的，我就是想简单聊一下吧。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位走的小姐姐，她准备了好久，是吧？她感觉就是以电影的角度去看在这个外星人问题，我就觉得我可以以技术角度来说一下的外星人问题吧。 就简单说一下，就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一个那个碳基跟硅基的问题，对吧？然后碳基的话是以 DNA、RNA 为那个基础的物质，但是现在硅基的话，人类现在没研究出来。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偏硬碟，只是说来说，相当于实现了这个硅基的一个神经的一个部分。具体的那个像怎么能合成靠硅基的遗传物质合成个体，这个大家还没研究出来。所以说现在讨论的话，可能大家说的还包括那些形象啊之类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未来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有可能的一种形象的，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这种形象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是假设就是说它是不是那个咱们现在人类是以水为基础吗？如果未来这个外星人是以那个液态的比如说二氧化硅啊，它的那个温度的范围大概是2000摄氏度才能液化，那它的那个上面的生物体，也就是硅基的生物体，应该是一般会高于这个2000摄氏度，有可能2350度，比如说，然后它的形态大概就是一个那种就是熔岩的那种形象，你知道吗？然后它如果是来到地球的话，可能就是内部是那种超高温，然后外部可能就是那种灰色那种形象的，就是有点像一些电影里的那种就是地狱的阎王，就是地狱的那种怪兽那种形象，感觉我个人觉得是那种形象。如果要非要说外星人的形象的话，就是如果是那种硅基外星人的形象，我就先说那么多吧。 哦，这个和我的想象特别不同，因为我就是在我们人类现行的规则里面，我想的电脑它都是需要物理降温的，所以它应该都是在一个非相对而言比较凉爽、比较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形成的一个智能生命，应该有非常良好的散热。 你说的那个硅基啊，就是神经的一部分。我说了，就是它在硅基实现神经的一部分，就是比如说它储存一些信息啊或干什么的，它完全可以在自己，比如说这个硅基生命的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冷的地方，也有地方是比较热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是在这零摄氏度到这些范围内的话，那个神经层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种形态啊，就如果是2000摄氏度，那肯定是另外一种形态。 刚刚那个你在讲 话的时候，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有 Giovanna 和 Madouk 都想回应，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我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的，但是它是什么形体我不确定。但是我为什么能够确定？因为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台湾，她跟她的男朋友看过飞碟，而且是立即打手机给我。手机电话，而且那个时候是在下午，是在新店，在不是在新店，在永和，就是他们正在开车过桥的同时。好，我的朋友是做，他是一个八卦周刊的娱乐记者，他的男朋友是八卦周刊的律师，两个人神志都非常清楚，因为他是立即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他男朋友在开车，然后就说，哎，奇怪，那什么东西，然后就拉他，然后两个人同时看到天空，就是有一个，那我就说，我说你确定吗？因为我 OK， 那不是愚人节，那不是什么笑话，而且因为他们两个朋友其实算是蛮精英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两个也不是搞迷信那一堆人。我说你确定吗？我说那你们看到的飞碟是什么样子？他说他就大概形容一下。我说你能不能拍到？他说不能拍到，而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做媒体的嘛，我说那你要不要曝光？他说也不行不行，这样别人会觉得我们是疯子。那我说你们看到的飞碟是什么样子？他就简单的形容一下，他说就像是很多科幻电影里面，就是甚至于我们现在目前所有的一些有公布，就是有些人目击的所谓不明飞行物体是一样的。就是他说像个碟子的样子，然后是慢慢的从上空这样子，就是他不是直接从他们的方向这样子滑过去，而是这样慢慢的就是 横向的这样，就是穿过一色云，反正其他的是形容，其实我在想哦，我与其说我们要，我其实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反而不是外星人长什么样子，而是第一，我相信有外星高度生物的存在，而是我们人类要怎么去跟他们接触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叫大家去看那个， 因为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不展开了， 没关系， 因为我怕耽误大家时间。 对对，因为我们今天也就尽量从自己的立场去做一些就是 input 嘛，就是说大家交流，因为如果只是说就于就是说空口闲聊的话，就像刚才思佳昨天说的，就我们完全可以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们就讨论外星人有没有，或者我们该如何面临外星人。但今天我们尽量就是从自己的立场，就是大家去，我们可以讲一个电影啊，我们可以讲一个艺术作品，然后我们从更为实际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或者是现在的人，或者是一些艺术家们是怎么去看待外星人的，因为这样会相对而言，就是底下的朋友们更好去查到对应的资料，更好的去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赞成或不赞成。不过没关系，就是这样子言之有物一点，因为我们对于谁谁谁的朋友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很难去产生发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经验或者是思考的一些回应。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去作为碳基生物的一个缺陷嘛，就是视觉化的东西我们很难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语去传达出来，我们也没有心灵感应，所以我们得接受我们自己碳基的一些问题，包括记忆力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也犹未可知，记忆里多少东西经过篡改我们也犹未可知，所以我们多听听别人去分享的故事和案例，也许就能够完整我们自己的故事了。然后马杜克，你刚才举手上来那个等了半天了，不好意思。 不会，谢谢大家。我听大家讨论这个主题其实很有兴趣了，然后也听了大家分享很多的那个对于外星人啊，以及对于外星人的飞船、外星人的形态是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往我们现在基础上有拥有什么东西去探讨这个外星人的主题啦。那其实我想推荐的是一套书，就是撒加利亚·西琴的《地球编年史》。那这本书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在讨论，尤其是老高啊，或者是在 YouTube 很多人都有讨论到，但是我都会想跟他们讲说，他们都只讲一半，没有讲完。那没有讲完的部分呢，其实都在这些书里面都可以讲得很清楚。那这本书里面呢，探讨的是说，当Anunnaki 人来到地球之后，怎么样创造了人类，怎么样把人类毁灭掉，怎么样他们内部里面进行了斗争，让我们人类继承了这个劣根性之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做了斗争，到现在他们离开了，我们现在地球一样在进行斗争。那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尤其是第三本《众神与人类的战争》。那这一本书呢，写的就是说，从大洪水过后到世界的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的各个产生之后呢，它怎么来的，那么 Anunnaki 里面内部的战争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么进而去影响到世界的变化更迭。那我很推荐大家看这本书，这套书，谢谢。 其实对应的书今天在台上一直想等别人去分享银河系漫游指南，因为它和你所讲的这个地球编年史包括地球沙场相比，它会特别反过来，就是银河系漫游指南它不会去，他假想的不是一个离我们太远的世界，他假想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但是他以一个比较怪异的方式被毁灭了。就是他里面他也是借着文章去讽刺官僚主义，非常有趣。就是像你这个是借着讨论就是我们和外星的关系去讨论我们自己的变化，银河系漫游指南是反过来更内省一点，借由我们自己去猜想外星人可能的社会结构，算是立场观点正好互逆的一个小说，然后也是特别推荐台下各位去看一下《银河系漫游指南》。不仅仅有小说，它还有电影，在电影当中他们也塑造了那个可爱的人工智能马文 Marvin， 然后特别推荐各位去看，充满了英式幽默，然后里面也同时出现了外星生命、人工智能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它非常的有趣。然后我们也看下台上几个换好头像的人。嗨，博洋。 Hello， 看台换。 对对对，我们看下他换好头像几个人，史昂和池和李，你们都换了头像，你们要讲讲你们的头像吗？ 我先来吧，我的比较快。就是刚才我记得有个人提到了那个洋葱头，然后就想到这个了，我就脑洞开了一下。然后其实 就是我 啊，对，我就开了一下脑洞，我就想到这个洋葱头这事儿。然后其实我上来的时候，我主要是想说那个池那个，因为他的那个他换的那个电影头像，就是那个电影的剧照那个造型，让我想到了。我现在已经换完头像，大家可以刷一下，会让我想到那个康定斯基。然后呢，然后刚才池提到那个电影好像也就是那个1924年、1925年那时候拍的。然后我 是的。 对，是吧？然后我也正好找到这个康定斯基，我现在这个头像呢，就是1923年他创作的。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巧合，就是说人类，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先锋审美，然后对于这种想象力边界的探索，还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就想说一下这个，嗯。 哦，我这个头像换的其实还是刚才的火星女神艾丽塔，苏联的那个电影，它的一个海报。对，然后它的这个造型设计其实和丽刚才说的康定斯基他那个时代的先锋审美的这个整体的 look 是非常非常像的。对， 嗯，就想说一下这个。好，没了。 我现在这个头像其实就是刚才那个葱星人的电影版，但是它黑黑的，也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然后我准备换一个辛普森一家里面的一个外星人，他，哎，现在换好了，就是他是出现在那个苹果的发布会上，他的设定是库克。然后这个外星人他们来地球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沉迷于手机，然后就不会去关注有外星人入侵这件事儿。然后他们是植物系的外星人，然后通过什么孢子化的一个状态，然后附到人类体上，然后就会吸取人类身上的养分，然后形成他们的一个算是殖民吧。 哎，其实是啊。刚才说这个，就是这个食物，哎，不对，植物系的外星人，我想也 echo 一下，因为我刚才推荐的那个1918年《火星之旅》丹麦电影，它里面其实，他们到了火星，这帮人到了火星之后，就是火星人他们是吃素的，就是非常有意思，他们不吃肉，光吃素。对，我想回应一下，然后他们对吃肉的地球人怀有一种就是无可救药的必须把你们改造了的那种态度。嗯， 那可能他们觉得我们茹毛饮血，杀人如麻。 对对， 反正既然讲动画片，我也就 echo 一个动画片，就是在 New Rick and Morty 的那个团队，他们做了另外一个动画叫《外星野难民》，就是 Solary Opposite， 然后就是讲就他们的星球被毁掉了，然后他们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克隆人和一个叫 Pupa， 就我头像里这个很可爱的东西的智能生物逃到了地球，然后他们只好在地球上就是等待着他们那个可爱的宠物 Pupa 长大，然后把人类给毁灭掉。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一个就是claims 最具有包容性的国家，然后就是老百姓并没有把他当外星人，所以他们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在这个小镇里面做了非常多就是操蛋的事情。但是就是像第二季的第六集就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们邻里之间有一个擂牌比赛，但作为外星人来说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人类要就是在一个食材的烹饪方法上去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去改变食材？所以他们就制造出来一个智慧生命，一头有16根肋排的猪，然后它的那个血液就是烧烤酱，就你从那个猪身上直接把那个它的肋排拔出来，就是直接可以食用的。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对于他们外星人而言是很正常的，但对于人类而言，就在人类的法庭，在美国社会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就是说大家要给这些人就是做出惩罚。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科幻故事其实都是在绕着弯儿的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真面对了就是降临在我们世界的外星人的话，很有可能经过了漫长的宇宙旅行到达我们星球或者和我们见上面的外星人，他们的道德准 则也好，他们的世界观也好，可能和我们会有非常巨大的差别。就像印度人他们说是和我们会完全不同一样，可能即使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都有如此巨大的价值观鸿沟，那也许我们面临的外星人可能差别会特别巨大。所以你们几个闪麦是要说什么吗？我要一个， 我就想说我好喜欢这个点子，就是说它完全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但是呢我也提醒大家，就说人类呢做 cooking 其实还有一个是做杀菌处理啊，就是说那如果那个猪当中就是可以就是注射一些可食用的防腐剂和杀菌剂，我觉得就更方便了。 echo 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刚才说的就是人类之间本身差距就很大，实际上就是在 South Park 里面，还是在我看几个动画片的，包括 South Park 里面也说过，就是说Earth Get Cancelled， 就是咱们地球人实际上是整个一个导演组，就是放到地球上，不同种族、不同种群、不同物种都是放到地球上，然后一个 TV show， 然后大伙儿可以关注一下这个South Park 这个本身里面有很多这个外星人很有意思的概念啊。然后我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有一集吧，就是最近一个有一集挺有意思，就是他说了一个事实，就是人类身体里面。现在每一个人身体里面所居住的微生物和细菌的数量是人体细胞的大约十倍左右，就是说你身上的细菌以及微生物的数量要远远大于你自己本身 DNA 所产生的这些细胞的数量。也就是说到底是人类带着细菌呢，还是细菌带着人类呢？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细菌现在是你身上所生存的所有这种微生物实际上是带着你本身在到处乱走的。那么到底这个你的身体里面是谁说了算，这个事情还不一定。所以呢在南方公园里大家可以看我这头像，就是 Kyle 在有一集里面就被这个细菌给控制了，然后被他控制之后就是做出了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当然也最后 save the world 吧。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想说的事儿就是，如果说是外星生物的话，生物，我认为就是将来啊，人类进化是一种大动物，人类本身这个尺寸是比较大的，而这个进化吧，从热力学上来讲，是吧？你大动物是进化不过小动物，就是你应该是由大到小，比如说恐龙，它就完蛋了，因为嘛，它个儿太大了，是吧？然后哺乳动物它个儿就比恐龙小，然后再往前进化就是。按照热力学定理来说，你这东西就体整个个头越小，就是越适合，就是越符合热力学定律的。所以你不能，你的身体就是将来进化的区域肯定会变小。所以人类这东西将来再往下，要么你就变成小人是吧？要么你就是被什么更小的动物所取代。然后这个是一个进化的方向，因为热力学的方向决定了你这个。所以呢，将来。人类到底是被细菌殖民，还是说咱们人类本身就变成细菌？这也是可以思考一下事情。然后外星人来了，可能是以细菌的形式来了，然后已经在你身上生存了几亿甚至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了，但是咱们自己只不过不知道而已。而且有的时候咱们一感冒，可能就是来了一种不同的外星人，然后已经在所有生命在地球所有生命上了。悄悄地住下了，咱们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然后还有再说一个关于意识的问题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说时间太长了。然后说一个关于意识的问题，就是意识的问题呢，我推荐就是咱们伟大的这个看不上我的头像啊，就是西部世界。刚才咱们这个莫迪维尔也说了，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和人之间没有区别。然后就是神创论也以及人创论。在《西部世界》这部片子里讨论是非常非常彻底，我是简直是大爱特爱超级爱，就是爱的不行了。尤其《西部世界》第一部就是 HBO 倾力制作的这部巨著，哇， 那里面对人类自身意识以及说对人类本身的是由代码形成意这数字意识以及由代码形成人类本身这讨论简直是透彻的不能再透彻。从 biblical review 就从圣经review 的角度还是来说，这个对人类图神，从哲学上来说，从人类是为什么会人类图神，以及说为什么神已经死了，哎，这个讨论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简直就是入木三分啊！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赶紧去看一遍啊！最后再说一个，就是哎，讨论一下比较轻松的，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个，就是外星人的电影呢，就是我推荐在头像里面这个哎影剧《White Dwarf》。刚才其实我刚想说那个Hitchhiker Guide of Galaxy》，就是《银河系漫游者》，那个非常好，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这个 Red Dwarf 也是一个影剧，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视幽默的话，哎，影剧 Red Dwarf 一定要看，是吧？这个非常搞笑，然后也是充满了英国人专有的黑色幽默，以及说他们自己拿自己搞笑的这种自黑精神，简直是完全充斥啊！如果大家喜欢看自黑，强烈推荐这种影视幽默剧，哎，我就说这点，感谢大家。 关有闪麦 啊，我想 echo 一下吧，就是以技术的角度echo 一下 Peter， 他刚才说那个各种进化其实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就是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计算机然后控制一些像那个现在有的是基因编辑的一些东西，像 CRISPR9 之类的这种工具，然后通过这种然后是非自然进化的，然后这种人的话就不在，就是可能会给你的想象的是差别非常大，可能形态啊包括个体啊主要是它适应，主要是其实是适应的你所想要它就是那个生物体所在的那个星球的环境嘛，然后根据这个然后设计的形态会很不一样，所以说去讨论简单讨论那个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我再推荐给大家的书是那个Kevin Kelly 的是 Art of Control， 这本书是相当于他90年代写的吧，上世纪，然后在精准预测了一些东西，比如物联网啊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想要真正拿到正确的未来的答案的话，可以就是看一些就是基于真正科学的这些东西。如果是纯靠电影啊或者是这些影片啊或想象啊，这些可能会跟想真正的答案可能大相径庭。好，我就说那么多。 我 echo 一下万哥，就是您说的这个数字化，当然这是非常这是终极杀手锏。现在说咱们这个计算机技术，也就是说编码技术、压缩技术发展啊，就特别牛逼。假如说你可以人类的意识，你可不可以总结成10000多条代码？可以，是不是？你这个你把你 DNA 都可以变成一个编码。然后如果你压缩更牛逼的话，如果压缩技术更牛逼的话，咱们可以把你整个人的所有的这 DNA 所藏的所有的信息，以及包括你的所有记忆，甚至都可以给你压缩成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有理数，对吧？那么你人就可以一种纯数学的形式存在。那这种东西你就不需要任何熵的问题了，是吧？你就可以躲开这个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你就存在于真的无限存在于宇宙之中，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又回到一个，就是说啊，你把这自己编码进去了，把你自己编码到你一个那个自然存在一个数当中，那么你想要从里面出来呢，还得有人把你给 3D 打印出来，是吧？所以说这个从整体上来说吧，人家可能就觉得，哎，我懒得，如果有人去真想去 3D 打印你的话，那你可能就人觉得，哎，懒得去 3D 打印你，我知道你的数，我为嘛把你打出来，对吧？有一种这个问题。 对，不过其实得就是在那个顾超老师和 Crystal 讲之前，其实得讲一下，就跟也我也可以口一下万达兄弟，就是说，就是严肃的咱们也得看，然后激发兴趣的也得看，因为我小时候我对这个外星人我对飞碟感兴趣，肯定是通过一些地摊儿读物，就是什么飞碟探索啊，什么人类十大未解之谜啊，复活节岛雕像啊什么的，就是正是这些 非常不准确的、非常糟糕的东西，反而触发了我对于这个事情的好奇，然后我就产生兴趣。就像我小时候看奥特曼，哎，我老是在想，就是 M78 星云在哪儿，就是半人马星座在哪儿，我就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开始产生了兴趣，所以都来就掺着来，就是严肃的肯定得看，但是好玩的东西也得看，因为好玩的才是吸引大家或者让一个门外汉真正对这个事情产生兴趣的一个影子，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哎，没错，伊那大哥说的太正确，就是实际上我也是，就是匪谍探索这种玩意儿是吧，这纯粹你理论上从严格来说肯定是扯的，但是他确实很吸引人，很吸引人的眼球，就是所有这科幻启蒙嘛，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 来，我那个顾川老师，如万达兄弟不要回应的话，顾川老师有什么想聊的好玩的？ 不，你们不是都是东巴一大早吗？怎么回事？突然间今天是在晚上的，我也是刚回来。好， 今天主要是那个科学家们想聊，然后我们博物馆之旅就配合科学家们一起聊。 OK。好，配合主题，我刚刚听了一下子，我先讲一件事情比较有趣的哈，你要如果要提一本书的话，我是要我印象中其实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大灭绝》啊，那讲述的是地球呢经过六次的大灭绝啊，但是都不一定是人类啊，那这个到最后的时候，他讲说到最后一代的时候，就是牵扯到《山海经》的，中间有半人半兽了，或者是我们认为的一些奇异的这一些的符号，或者奇异的这一些，其实都是在《山海经》里面所被记载。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是介于外星人与地球人中间的这一个世代啊，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我讲比较简短，有机会大家可以找到这一本书。那我是想说，最近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子，我跟台湾大学啊，这个台湾应该算是那个副校长啊，他是一个，他本身也是物理学的教授。那我们在聊到了一件事情，他最近在研究的叫做量子医学。那我也陪他玩了大概快两年吧，两年还是三年吧。那我们听起来量子医学，我们听起来是一个蛮怪异的东西，可是他们所讲说现在的医学实在是太过于落后，现在的医学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所谓的我们西方医学到现在为止只有100年的历史。他说可是呢他们从量子力学里面去，从量子医学了啊，他们去找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那到底1-2000年谁发现了人身体是有波的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穴道可以那么清楚的描绘出来人身上的这一个 没有 啊。 顾老师你得回归到外星人身上去，你再聊一聊， 啊，对对对， 就把我们自己 给我知道撇进去了。我知道这个，所以说当时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人类过去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第二个就是外星人啊。那也藉由就是说外星人告诉我们身上的电流已经是开始产生有波的现象，然后把这个东西交给了地球人之后呢，才会有这些所谓的针灸的这些气的这些的流动在人体。那到底那这个东西到底这个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然后也许是要等下一波的外星人来才会告诉你最终的真实的答案。好，他为什么当时要告诉地球人说你们有穴道，有这一些的身体的电流的移动？哦，那这个是最近德国的科学家才证实说人身体真的这个穴道有在移动的现象，可是为什么1-2000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当时他们就说很多科学家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在投入研究这样子，不过这一群叫研究他们叫俗称为叫量子医学的，到目前为止都被认为是神经病。他说也许将来有一天外星人会给他们一些答案吧。哦，那这个是我最近碰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跟外星人有关的一些的现象啊。 刚才你在讲话的时候 ，Z 刚才举手 ，Z 是要来回应这件事情吗？ 哦，我只想说，就是说这个我没想到，就是这位哥哥，然后把这个中医跟那个外星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我是没想到。因为我感觉中医是一门， 经验主义的 那个 Z， 医学， 对，咱们尽量聊回到主题，就咱们今天， 我们得回到主题啊，这个跟外星人没关系啊，如果真的中医有这么灵的话，那我们已经做到了长生不老了，因为外星人能够通过宇宙飞船跑到我们地球上来，那现在就是长生不死药了，这个对吧？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刚才这个叔叔这个联系有点太夸张了，想象中的外星人科幻博物馆之旅录音啊，那个想象中的外星人，我想说的是，就是之前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嘛，然后里面有人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象的外星人是无法脱离我们现在固有的认知去想象它的，所以很多外星人的电影啊里面的都是依照人或者是说地球上的一些生物去想象的这个如果谁就是把这个更加剥离的话，就是能够跳跃地球的上的生物去想外星是怎样的，那这肯定是一部很棒的一部电影，就是它的想象力肯定是足够的强大。像我就比较喜欢那个三体啊，然后三体它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的话，就是反正挑战不断的在挑战这个人类的想象的一个极限啊。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啊，谢谢。 对，这次在准备房间简介的时候，其实也在想会不会有人上来提阿凡达，因为阿凡达算是一个我们很少见的系统工程，因为詹姆斯卡梅隆也是利用他本人惊人的个人财富请到了大量的专家和学者，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去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星球，包括一个星球对应的文化，然后动植物体系，甚至于他们基于他们想象中的矿物质的特性去想象这个矿物质如何去影响这个星球特性，包括这个星球的生命特性等等等等。所以像你刚才提的这个部分，有时间的话应该也是建议你去回头看一下阿凡达，因为阿凡达二正在路上，而且阿凡达二听说是构筑的更复杂，还包含了整个海洋环境的构造，就是可能海洋环境就意味着詹姆斯卡梅隆想试图解释他们阿凡达中的生命体是从哪儿衍生出来的，这个智慧生命可能这个会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真的带着一帮科学家在研究这个星球，这个传说中的星球该怎么样诞生智慧，该怎么样去运转下去，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我让 Crystal 你可以说一些你的吧，我看你头像换好久了。 我讲一下，我刚刚就是其实刚科学家讲的那个内容我都听进去，只是因为并没有科学的背景，所以其实也不敢上来，然后直到听到那个杨琦老师他有讲了五部电影，那他也换了不同的头像去告诉大家想象中的外，就是在流行文化或是在电影中大家想象的外星人是什么样子。那刚刚我也听到就是淼淼有介，就是他是以一个就是他是外星三体外星人的身份来跟就是上面的 moderator 互动，所以在这个就是刚刚 Inner 也说，就是如果你是从比较通俗的角度，就是想象中的外星人未必真的都是从你认知到，比如说你读了书，然后你了解那些科学或是了解那些物理知识之后才得到的内容，大部分的人甚至是我其实都是从流行文化或是电影里面去得到一种外星人的想象。那比如说像刚刚杨琦老师有提到说他其实都是一些人形的，那他可能代表的都是高等文明的样子，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想的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其实是一种堕落的外星文明，那他的呈现的样貌可能是兽性的，就是他可能是兽的样子，可是这个兽是没有见过的，那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就是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力量到底是什么。那我想讲一个电影，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的怪物，那前两年上了那个 哥吉拉的怪兽之王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外星来的生物，它叫做基多拉。那基多拉其实就是我现在头上的这一个。那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有三个头，那全身是铺满金色的鳞毛，它的它会射出镭射线，所以它可以把你就，而且它有翅膀，那它可以进，就它可以，它是鸽子，等一下大家知道哥吉拉是谁吗？那哥吉拉通常都是保卫地球的，那基多拉通常都是跟哥吉拉站在对立面，它被就是在整个怪兽电影里面，它怪兽的动画跟怪兽电影里面，它被认为是哥吉拉永远的挑战者。那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外星的生物，在不管在动画中或是在电影中的设定，它其实是花了三天的时间就把金星还是火星就把上面的生物全部灭绝。那它到地球的时候，其实是要靠哥吉拉还有其他的生物一起扳倒它。那这个是一个对于外星的想象。那在电影里面其实也阐述了这个基多拉的来源。那我要回到这个，我要 echo 到这个跟博物馆相关的。其实在电影里面有章子怡饰演的一个博士，那他有讲到说基多拉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传说跟来源。那我现在想换一个头像，是他其中有提到说其实是一个过去，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他叫做 William Blake， 然后他是一个英国的画家。那这个画家他的画作里面就我其实已经把它放在我的 bio in case 大家没有办法就知道他是谁，那想要再找一下这个资料。他就有提到说，其实在远古时期，应该说在基多拉的传说跟基多拉的来源有可能是对应到这个 William Blake 里面所绘制的这幅画叫 The Grey Red Dragon and the Women Clothed in the Sun。 所以就我在想的是说，即便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里面它被描述的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比较文明的状态，可是可能也有一种可能是从远古时期到现在，它是一个比较堕落的、比较受限 的。你这个头像是红龙啊？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还是想要 echo 到说这个是跟博物馆相关的内容。那其实在电影里面也有提到说基多拉的起源跟这幅画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其实外星人没有那么，就是外星人也没有那么没有气质，然后他其实也是可以进到博物馆变成画作的。好，我的发言就到现在这里了，谢谢大家。 谢谢 Crystal。 各位可以看一下 Crystal 的头像，如果你们看过《沉默的羔羊》系列，或者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对荣格感兴趣，你们都可以看一下这个头像。红龙它不仅仅诞生了哥斯拉中的反派基多拉，他也诞生了那本著名的小说《红龙》，包括后面的《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系列。对，我看到《红龙》的时候，整个人都惊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就博洋，电影工作者，你要聊一聊吗 ？Hello，Hello，Hello， 我想就是你大家有没有聊《索拉里斯》这部电影？ 刚才有人提了一下名字，你可以给各位介绍一下。 就大家就是我们就刚才听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外星人可以以细胞的形式呀，或者以那种人形呀，或者兽形啊，就是各种形态。但是索拉里斯这部电影其实它是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嘛。然后这部电影是一个俄罗斯特别特别传奇的导演，就是塔可夫斯基拍的。然后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当时库布里克拍那个《太空漫游》之后，三四年拍的。然后库布里克好像人生中就 diss 过一个导演，就是塔可夫斯基，他就觉得这部电影他不是电影，因为他其实推翻了所有的就是当时我对那个外星电影那种，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形的一个以固体形态的这么一种生物吧。然后就索拉里斯这个电影讲的一个俄罗斯的科学家，然后 他是在去那个星球之前，然后他是有一种那种就心里有疾病嘛，然后他就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科研项目的一些结果，而且他也有很多不解，然后他就被苏联政府他就派去了那个星球，然后他到了那个因为他去了那个星球之后呢，就是去那个星球那个空他们是进不去那个星球，他们只能在那个空间站。他到了那个空间站之后，他就发现就是之前在空间站上的人死了一些，然后还剩下三个人，然后那三个人跟他就保持了一种非常非常就是神经质的一种交谈，然后他也很费解，然后他就开始出现了幻觉，他会经常看到他的前女友在那个空间站里来回走，但是他每次一离开那个房间或者一离开他前女友的视线之外，他前女友会自杀，然后他每次回去之后但是他每天睡醒来之后，他前女友都会出现在他的身边，然后他就很费解，然后他就发现只要他和那个前女友在一起，那个前女友不会自杀。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是围绕这个故事这个模式展开的，到这个电影最后我就给大家爆雷了，反正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看这种很漫长的电影，但是就是这个电影到最后他发现就那个星球上其实他没有生物，就是他们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就是苏联科研人员他们在调查那个星球试图去解密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会觉得那个星球上有生物，但是这个东西是个悖论，而那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的是一种气体，这种气体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类精神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他从一开始这个科学家从一开始的那种反抗那种探索的一种心态，到最后变成了接受了那种就是星球上所带给他的那种就是他就妥协了，其实就感觉这种电影就是我觉得在网上看影评就是看一些就是别人讲的嘛，就讲塔可夫斯基他是拍这个片子其实想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告诉人类就是说就是人类在面对这种外星的就未知外星的时候，未知外星文明的时候，就是解决的方式只能通过自己的内心去解决，而不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去解决，说解决人的问题还得要靠人，而不是说靠一种科技，就是他是以这个一种哲学的这种积淀去创作这个电影，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吧，就是就这样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叫做索拉里斯。 对，索拉里斯和太空漫游算是各有千秋吧，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 索拉里斯我觉得在就是那种在视觉上其实并不是大家传统意义印象里的那种科幻是吧，给我的是这种印象。 对的对的，他不是。 对， 但 是 他营造出那种感觉是一种科幻的感觉。 是的，还有没有我想说还有没有别的朋友想那个就是分享更多的关于影视作品之类的，还有下面的新来的朋友，哎，不好意思， 有人提过那个 cross encoder 是吧， encoder of third kind， 那个我们这叫第三类接触，它大概最近有前段时间呢有40年的修复版，这个大概是第一部比较正面表述外星人到地球的一部电影，Steven Spielberg 他导演的。那我是觉得这一部当时是掀起了很多的，开始很多的外星人到地球，当然不是那种古时候那一种的外星人只是会攻打地球的那一种的电影，倒是第一次就是说人类如何的去跟外星人做第一次的接触，事实上他电影翻译的很好，叫第三类的接触，这个我是觉得是掀起了外星人与地球人的接触的一部很成功的作品，那而且是在40年前拍的。那我想最近如果说真的要讲，我说另外一个比较成功的外星人利用真的是语言学哦，这个第三类接触它也是利用语言学来作为，譬如说用五个音，五个音作为沟通的这一个共通的一个条件， 哦，他认为其实这个五个音就很类似中国的工商教之语，哦，那这个五个音如何排列组合成变成是一种语言。那谈到外星语言的沟通呢，最近前段时间那个叫做 Arrive 是不是叫做什么，我中文名字我也搞不太清楚，哦， Arrive, 那也是 Arrive, Arrival 对对，那 Arrival 这个也是他也是说有语言学家来创造了他的语言的符号，然后来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桥梁。我觉得这两部都是用声音跟一些的图像，哦，是有一点连接到，有一点连接到那个刚刚所讲的那个谁，谁拍的？那个阿凡达，阿凡达其实他也是非常大的， 哦， 非常多的语言学家去创造他的那一个星球上的语言，哦，语言的结构。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科幻电影倒是有蛮多的一些的可能性的发生，哦，不只是在我们形象上看到如何跟外星人打交道啊，哦，这次还可以结合了语言学跟一些的图形学，甚至就是说他可能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语言的方式，这些都是比较考究的方式了，哦，那，至于就是说等一下还有更喜剧的，我们先让别人先讲吧，我照看几部喜剧的，哦，这个蛮有趣的。 对，可能接下来举手的不一定会讲电影，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艺术形式，因为我们就一个个来吧。 Lucy 我盯你盯好久了，你想讲一下吗 Lucy？ OK Lucy 又是不在，那么我们就 Q 下一个啊，冯金怡。嗨， 你好，我还在那个整理我的思路，我有一个比较想讲的比较一个明确的点，我在整理思路，稍微等一下，谢谢。 哎，没问题。Noah， 嗨 ，Noah。 啊，我是刚才看到那个《红龙》那个电影，我非常喜欢那个系列电影。然后它应该确实是，和后面的一些外星人的电影它有一些联系，但是那个可能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红龙》那个电影本身比《沉默的羔羊》更出色。它，我觉得《红龙》就是本身那个。就那个变态嘛，就是他实际上比沉默的羔羊那个本人我觉得更加变态，就是某个角度上讲。另外一个就是谈到外星人，我这边就是这两年想到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我们作为人类来讲本身它可能是一个过度的产物，就是说很有可能，比如说因为我前一阵也看过一本书叫基因传，是一个印度人写的，那基因传写到这个细菌的发展史啊，包括一些比较流行的，就这两年比较流行的就是病毒进化论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像病毒啊细菌啊，它只要打个照面，它的 DNA 或者它的这个遗传信息就交换了。我们包括现在新冠来讲，我们作为新对于新冠来讲，我们觉得可能我们是自然环境吧，就是我们不是生命，我们可能是一个自然环境。那么作为病毒和细菌来讲，他们可能是真正的生物。我就是说我就是这个从细菌角度上讲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就是从人类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果决定因的一个过程。有可能说就是人类就是为了产生 AI， 就是为了产生这个硅基生命，然后人类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和硅基生命共同生存，然后慢慢就转化成硅基生命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形式很有可能是一个过渡的产物，这是我就是一直觉得就是这么漫长的时间可能也只是一个就是人类非常渺小的一个一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想法，谢谢。 嗯，这个我再大家接着聊天，我也 echo 一下，就是我特别认可诺你说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形式很有可能只是未来某种形式的一个过渡体，就是我们人类的进化过程很有可能会脱离现在的碳基的约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我特别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因为我们人类为了打破大过滤器的存在，我们肯定会做出更极端的改变和进化的，这个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往长寿的方向去点技能，也许是往机械飞升的方向去点技能，但是最终就是如果有一天未来的人类可能500年后人类如果他有机会来到可能公元1000年的宋朝时的地球，可能那时候的他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和外星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太多的不同了。就我很相信我们是 漫长进化当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就我很认可这个。然后尹老师，尹老师好久不见。 嗨，尹老师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个我看到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进来，但是我前面没有听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有没有说过啊。我先 echo 一下， 如果大家说过的，我会打断你，然后逼着你再交出更多书来的。你是读书最多的人。 那个刚才英呢你讲的这个，我就想到阿西莫夫的一个小说叫《最后的问题》，它里面其实讲的就是那个电脑是如何，像那个 Marty Mac 嘛，他讲的如何这个解决那个宇宙熵增的问题的。然后那个它里面其实就设想了人类文明的这个一个演变的方式，就是从这个冲出太阳系，然后走到这个宇宙的各个角落，然后人类从而就是摆脱了肉体，进入这个思尊者的这个领域，然后就是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于超空间，然后最后因为人类又不满足于这个精神单独存在于超空间，他们逐渐就彼此思维联合，最终这个人类因为思维的联合，一个又一个的个体的减少，最后人类所有的人都融合成了一个超越于这个宇宙空间的一个精神的存在。当然最后到了这个小说最后，他这个所有的人也都就是随着这个宇宙的这个熵增他消亡了。我觉得他当时这个设想这个几个阶段，其实就是人类他对人类这个未来人这个生命形态的这个一个设想，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回到外星人这个话题，这个我就想到一篇小说特别有意思，它是比较早期的，大概是30到50年代，记不清楚了。它是一个特别天才的这个小说家叫温鲍姆，斯坦利温鲍姆，他写了一本讲火星生命的这个外星小说，叫这个《火星奥德赛》。他这个里面其实设想特别有意思，火星上面是不存在生命的，但是他设想了这个去探索火星的人，他在上面碰到了几种生物，其中有一种叫特拉维，他跟这个特维拉，他跟这个特维拉去交流的时候呢，他确认了这个特维拉是智慧生物。他是如何跟这个特维拉去知道他是智慧生物的呢？就是他在他们交流的时候，第一个特维拉可以很快的跟他彼此确认，比如他指着我，他说我是某某某，然后特维拉也会指着自己说某某某，然后他在这个地上画了一个太阳系的这个星系图，然后特维拉就把这个月亮的位置标在了地球的旁边，然后他还在这个火星的周围又添加了两个卫星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上面他确认了，当一个文明可以观测星体的时候，进入天文学领域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进入了这个文明的这个一个层次。而这个火星上的这个特维拉的这个生物可以跟他交流这个天文学的知识，就证明这是一个智慧生命。这是我觉得他对这个外星文明这个交往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然后他在这个小说里面还说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像是生命但其实不是生命的，比如说刚才我听到有朋友提到那个硅基生命，它这个里面就是其实有个硅基生命，但是它其实不是生命。这个硅基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像土屋子一样的东西，它会不断的它在排泄，它排泄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硅基的这个像砖头一样，它一块砖的排泄出来，但是它有点像机械反应，它没有任何生命的表征，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的。还有这个星球上还有一个东西叫造梦怪兽，这个造梦怪兽就有点像地球上的食人花或者叫捕蝇草，它会释放出强烈的幻觉，让你就不由自主的去走进它，然后它就把你吞掉，但它其实是个植物。还有特别有意思，就是里面跟这个特维拉相对的有种圆筒人，这个圆筒人就是制造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这个建筑。这个圆筒人见到这个主人公的时候，主人公说了一句话，这个圆筒人很快就学会了，他一个圆筒人学会了这个话以后，所有的圆筒人都学会，都立即就会说这个话了。他们就有点像是他们所有的这个神经都连接在一起，一个细胞会了，所有的细胞也都会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高阶生命可以有的复杂反应，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主人公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更深入的沟通。这个是我读到的这个关于写外星人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外星生命，我觉得他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是探讨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是又什么是真正的这个生命，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能进入真正的文明，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我挺看过的，我近期啊我看过的觉得写外星人最有意思的，虽然是写的非常早的，但是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说，谢谢。 谢颖老师，因为你算是咱们这帮人里读书数一数二的，听你推荐，我坐在旁边记着。然后我只替大家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待会儿你刚才推荐的书写在你的 bio 里面吗？这样子的话，台上台下我们对这些书感兴趣的人，我们就可以根据你的 bio 去找到这些书下单，或者是在我微信读书里去阅读它。 哦，好的，行，它可能不需要下单，它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嗯， 好啊，那就麻烦英老师写在 bio 里面，这样子方便我们去看。 我写一写。 太好了。然后 ，Hi Steven， 还有贝贝，然后 Hi， 哎，那你好， 所以 你好， 你好， 我想插一句，就是我大概我下待会儿九点半，我有一个事情可能不能发言了，但是我的那个提纲大概快准备好了，会就是 Steven 发言完之后，我大概可以说一下，谢谢。 没问题，没问题，一定可以的。来 ，Hi Steven， 哎 ，Inner。对对，我换了我的头像，然后是一部1999年的电影，叫 Dark City， 好像中文叫移魂都市吧。它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主角，他的开头相当棒，就是就一个主角在一个好像一个motel 还是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醒来，然后他就失忆了，就不是那种喝酒断片的那种，就完全失忆了，就记不起来他自己是谁，然后到底干过什么，就以前的事情全忘了，然后发现房间里面有一具尸体，然后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女性的尸体死在那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一个电话打来说你赶紧跑吧，然后这个主角就跑了。然后就跑到那个城市的海边，然后就慢慢的想起好像是那个小时候的事情，但是还是不完全记得起来，然后中间就经历了一段，就是被那个城市里面警察追捕，然后也被一些很神秘的人追杀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他找到那个通知他跑的人，然后原来那个城市其实跟一个实验基地差不多，它是一个外星人建立的一个实验基地，然后他电影里面的那一群外星人，他们是整个族群都是由一个大佬控制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相当是一个工具人，然后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思想，然后没有情感，所以外星人他们族群的人跟人之间是没有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是会被那个大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四肢一样去 assign 一个事情，然后去完成了一件事，就是一个一个任务的去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像一个系统里面的零件，然后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工具人那样去运作的一个族群，一个外星社会，然后他们对情感这种东西很好奇，所以他们就自己制造了一个在外太空自己制造了一个很像人类居住的城市，然后从地球拐了一些人类，然后让他们居住在那个城市，然后他们每一天，他们像玩游戏一样，每一天都给人assign 一个不一样的身份，然后给他们洗脑，然后给他们输入新的人物设定，然后就让他们在生活，然后他们就好像真的在那玩模拟城市一样，在 monitor 这个城市的人，就是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家庭啊，就是每一天给他们分配不同的家人，不同的身份，就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个结局，如果没看的话，结局我也不剧透给大家，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这部电影的美术做得很棒，然后那个整个城市的氛围就做得相当的好。然后也有奇幻，也有悬疑，也有推理，也有动作，然后还挺好看的一部电影。其实我想用这部电影引申的就是说，其实外星人有可能就是很多电影里面外星人都是有形的，而且他们的形态 分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形式，可能有些好像异形那样，就是完全的怪物形态，但是还是有类比出来，可能有借鉴地球上的一些生物的一些集合体，然后或者是完全是人形的人形态的，但是长得跟就面部特征跟人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就是有可能因为之前有在看一系列的关于克苏鲁的一些研究，就克苏鲁神话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这个文化现象的一些相关的书跟文章。然后其实我们有可能就是说外星人的存在，或者是说外星生物的存在，其实可能是他们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或者是一种意识体，或者是一种无形态的，甚至是一种高能量体。但是他们是有生命特征的高能量体，也有可能是外星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且，在很多的文学里面，或者是甚至是很多的电影里面，外星人总会对人类做出好像敌对啊。或者是好像 ET 那一种是成为了朋友啊，就是很和平的共处啊，或者是另外一部电影好像 Super Eight， Super Eight 也是那个斯皮尔格伯他监制的一部关于外星人电影，也是有一种就是也有种就是敌对的，就外星跟外星人跟人类敌对的存在。但是其实有没有可能说，如果我们觉得外星人是一种至高的生命，或者是更加适合在宇宙存在，或者是进化的更加完整的一个存在的话，会不会人类就目前我们这种人类在外星人眼里其实好像就是蚂蚁啊小昆虫在我们人类的眼里一样，就是他们压根不 care， 就是他们压根不会在乎人类的存在，他们甚至不会觉得人类会打扰到他们，或者是他们也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或者是没有意义去打扰人类，或者是跟人类进行一些什么互动一样，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跟一些小动物玩，其实我们是跟小动物，就算我们养着猫猫狗狗，也不是完完全全能跟猫猫狗狗去沟通的过来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说很多时候在很多作品里面，人类都在幻想着如何跟外星人进行接触或者沟通，就好像 Arrival 一样，就在语言学上面进行一个探讨。其实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我在克苏鲁文化里面，就是克苏鲁里面的神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宇宙或者外星，他们那些神就是说是更加高能的存在，所以更加高维度的存在，对人类是完全是一种不 care 的状态的。所以可会不会就觉得说，跟外星人产生各种的互动，是不是人类在文学作品或者是在电影啊这些艺术作品里面的一厢情愿呢？就是其实很多就是说真正存在，或者是真正在我们就很多光年以外的一些生命体，其实他们压根就对我们不感兴趣了。就是 因为 Steven 想象是无穷的，我们可以追逐很多可能性，所以就是在推问题这个，我该听你推了大概有五个问题了吧，在推第六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适当的 echo 你一下，就是我们人类本身，我们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单纯生命体，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集合，就我们身上寄宿了大量的病毒细菌，就是我们身上本身对于很多物种来说我们就是怪物了，就是我，因为所有的穿越小说都有一个 bug， 就是说当人类有一天穿越回到500年前，可能这方圆几百公里内的生物都会被我们杀掉，因为我们身上所携带的病毒 繁衍了几百年的病毒，我们身上产生免疫系统跟病毒，我们回到过去，我们本身能够瞬间去杀死，就真的是就是完全没有产生这个对应免疫力的人类，就是我们人类在持续的携带着更多的生命跟我们一起进化，所以我相信外星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就是他们未来形态的讨论可能就是无止境的，就无论是他们的硅基或者他们的所谓能量讨论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听听看别人的意见，我们在别人的这些探讨别人举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听到也许有好玩的更符合我们想象的一些故事，你说呢？ 好的好的， 那 我 echo 一下刚刚讲那一部 Dark City 哈，那个现在在 Netflix 上面， 郭老师 可以找 到，不好意思我那待会可能要有事要先走了，能不能？ 好， 来来 你先讲， 你赶紧的，冯。 好，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首先，我有一个 disclaimer 啊，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化学家，然后我也不是一个人类学家，我也没有这些相关的那个研究，但是我对这些东西都比较喜欢，所以我一直就对这个方面的信息比较在乎，所以我有讲错的地方，就麻烦大家指正一下。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生命形态这个问题的探讨。我在小时候也想过，我说咱们科学家怎么这么傻呀，为什么都以人类为模型去在外星寻找生物，就不管是碳基的还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渐渐的我就了解到了之后，就是其实就是往往你认为就是你能想到的，那么科学界一定都想到了。事实上科学家并没有坚持一定要碳基，也没有坚持一定需要水。但是如果真的从研究生命的角度出发，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化能转换的溶剂。也就是在我们人类来看的话，那种化能的转换的溶剂是液态的水，就注意是液态的水，而不是其他形式存在的水。然后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谈的。然后如果要从非人类基础的生命来谈的话，就像刚才大家讲过的阿西莫夫，他其实提出过了，他在很多的一些著作里面他都提出过我忘了是哪一个，我就没法 quote 了，他提出过。以氟化硅铜为介质的生物，以硫为介质生物，液态水、液氨、液态甲烷、液氢都能以它为溶剂形成相应的生物。然后呢，它也有从智能就从那个化学能量转换的角度其实科学家也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推演。所以就是说，首先是不管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科学界，没有科学家坚持一定是碳基或者一定是水。然后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液态甲烷为溶剂的一个环境下，会产生一个甲烷的循环。然后它一般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化学能量转换的环境下，乙烷和乙炔就相当于是葡萄糖，然后氢气就相当于是氧气。那么在这个框架下，你就可以推演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那如果就是真的在这样的非人类基础上再推进的话，那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物理的实现的基础呢，因为那就是进入了一个纯幻想的阶段，那就是能量体，那就是代码，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模拟世界的理论。当然了，这些它的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从科学研究上来说，你脱离任何的一切我们已知的知识范围的任何研究，只能称之为是纯幻想。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框架体系，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限制。然后我再要回过来，就插一个题外话的是，像那个降临中间也提到了，包括那个什么双缝干涉实验和延迟双缝干涉实验，都已经提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因果论是客观存在的吗？如果因果论都可以被打破，也就是说结果可以先于原因出现的话，那么我们人类的一切逻辑体系就全都不存在。那么以我们的逻辑体系，比如说你说先得要有液体溶剂，然后才能溶解，然后才能形成各种各样的化学变化，这一切的逻辑都不复存在，因为它的基础逻辑就是因果论。所以在脱离了我们现有的知识去探讨的话，其实很难做出任何实际的科学上的推进。那么从人类的基础上的科学幻想呢，它有几个理论依据，就是目前我们人类认知的生命形态皆是以碳基和水媒介的，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就像点科技树一样，你只能点开了一个科技树，然后在它科技树的基础上去建立。当然有时候你会点错科技树，也这样，但是你在这条路上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的，其实是很难回头的。然后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在宇宙的元素啊，我们探明的元素中间，它的丰度来说，它是最大的丰度，就是丰富物质丰富程度，的排序应该是氦、碳、氖、铁、氮、硅、镁、硫，所以就只能从这，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你只能从就是物质丰度最大的几种物质中间去考虑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氟化氢作为溶剂的那种生物环境中，它分子间可以形成良好的氢键，但是呢，氟化氢这种物质在世界在宇宙范围内它形成的含量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说不是一种合适的溶剂。再比如说还有一些环境上的原因，比如说硫化氢这种物质它也可以作为化学溶剂，但是它的液态范围很小，当然可以通过提高气压来解决，所以就是说在影视创作中如果有这些科学背景的话，也可以就创造出一个新的形式的一些幻想的世界。那么既然提到了影视创作，我就下一个点我就是想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的影视创作是有两个限制的，一个是我们自己感知力的限制。你如果感受，就是如果你让1880的年的人他感受一个故事，然后你给他讲一个故事，中间提到了无线电，你无法让他真正的去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当然你在创造者的过程中，你如果理解了一样就是超越了现有逻辑链条的东西，那么是可以的。那你怎么把你创造力的限制突破之后，你再突破你的受众的感知力的限制，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阿凡达还是只是一个巨大化野性化的人类形象，是因为不管是创作者的创造力和感受者的和受众的感知力，它都是有限制的。那么最后我就在自己再夹带一点私货，我就觉得我一直想要讨论的一个人类可行的下一个生命的形态就是 hive mind，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集体意识还是说 蜂巢智慧，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并不是从我们现在要怎么从当然啊，我觉得像不管是 Neuralink 这些科技的发展啊，或者是说一些生物上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可触及的未来我可以想象到的一种形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不管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架构的上限，我们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然后现有的生产方式其实已经，如果我用一个很流行的词来讲，就是现有方式的生产方式组织已经出现很大的内卷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民主是不是真的是最好的制度，或者是说是不是东方的制度是不是也有它的智慧，或者是说我不想讲的太政治化，我只是想说这种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组织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内卷了，它体现就是在你在讨论它到底哪边是对的，而不是说在这个框架下去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你生产方式已经需要更新了。那么这个能不能是 hive mind 蜂巢智慧，能不能作为我们突破我们现有社会组织架构上限的一种可行方式呢？其实这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啊。以上四点就是我想讲的，谢谢。 你这个要 echo 起来很容易长篇大论，那如果你要急着走的话，干脆你下次来，然后我们再针对这个来聊，因为蜂巢思维或者蜂巢智慧一直是就现在算科学比较前沿的一个探讨，然后像发起这个房间的就是科幻城神经科学俱乐部这帮人，他们非常爱聊这件事情，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这个俱乐部，然后下次对应的主题我们一定会把冯老师你给叫上的，因为他们非常爱聊这个。 我不是老师，谢谢。你就叫我小冯就可以了，谢谢。 行，因为你说的这个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就是我们的集体意识的存在。因为各位如果有去看这几年的一些外星电影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趋势正在出现，就比如说日本系列里面有很多我们跟外星人的共处的模式，比如说著名的奥特曼里面有我们和 M78 星云，就等于是他们寄生在我们身上，对应的还有寄生兽的 Mickey， 就是右手小右寄生在男主角身上。所以在日本的这个故事里面，外星人他并不是像百鬼夜行中的那些鬼怪一样他们更像是被鬼怪文化影响的外星人，他们选择了和人类共处甚至附身在人类身上， 然后形成一个就所谓的共同文化或混合文化，这个也很有趣，就是说大家去共享思维，像刚才就是方老师刚才提的，就所谓的蜂巢思维，在那些日本或近几年的很多科幻电影里面也都提到了，包括奈飞啊，刚才顾老师也提到奈飞有一个剧集叫 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语，怪奇物语里面更是非常大胆的去提出了就是 the other side， 就 upside down， 就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可能会存在一些和我们人类思维相通的东西，他们是外星人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甚至可以把这房间可以定义为说现存的维度以外的一切生命体，可能这个范围就可以把他们划拉进来了，很有意思的，就是共享思维，就是说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焦虑所在，就是我们在面临完全语言不通或者历史甚至经历事件完全不同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取得联系，这是很多科幻电影一个永恒的讨论主题吧，就是我们之间能否获得彼此的理解啊，这个很好玩的，就包括我们人类将来能否获得彼此的理解都会成为此类话题的一个讨论重点，比如说《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化为池子，就是我们都是一滩水，都是一滩水就没有什么交流的问题了，这可能都是一个思考，然后不过我得接往下 Q 流程了啊，你们有人想回应吗？ Inner 老师， 哎， 啊不是 Inner 先生，因为我不太喜欢用老师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太娱乐圈了。先生你好，就是我想像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关于 hive mind， 我觉得如果大家理解的话我觉得没问题，大家理解肯定都比我深刻，但是如果有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话，听到 inner 先生的解释，我觉得可能有点过于乐观，因为 hive mind 它有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它是个人意志的消亡，就是没有人再需要个人意志了，如果大家还能把这个图景就是画得更加可能我们觉得恐怖一点吧，如果大家玩过星际争霸的话，虫族就是一个典型的 hive mind 的生物，它只有一个主脑，然后其他的虫子的话你看上去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际上它只是主脑的一个外部延伸，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它的一个无限没有牵连在主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就是说很多人是对这个图景是很害怕的，所以我只是想要把它的正反两面都讲出来，但我认为它是突破生产组织限制的一个利器啊，还有就是说，我其实我虽然不能说了，但是我还能听一点，我还是欣赏大家对继续对那个生命形式的探讨，谢谢，我讲完了。 我想来说一下 ，Dark City 里面的外星人就是 Hive Mind， 所以其实 Dark City 它讨论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到底是 Hive Mind 这种形式是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存在，还是现有人类的这个？就是有带有个人意识跟情感丰富的世界是更好的，这其实并不是一种缺陷，或者是说是更好的一种社会形式，或者是人际互动的存在，也是那个电影里面很大一个看点，所以我想 echo 一下这个，就是说hive mind 是很高效，而且会更加适合就是说生产力的那个进化，但是到底是不是个美好的世界呢？这也是，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吧，我觉得。 对，杨老师和董刚才都在闪麦，你们都可以说，没问题。 啊，我就想这个，这个蜂巢思维这个东西，其实，在科幻小说里面，它经常这个，就像刚才这个 HXF 这位先生讲的，他最后其实是导致一种就是个体意志的消亡，我就想到那个甚至就不是个体意志的消亡，很有可能就是个体之间因为彼此交融以后，如果是有个体意志还存在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触发个体意志的抵触。我就想到日本一个动画片叫《基诺之旅》，《基诺之旅》的第一集它就叫能了解其他人痛苦的国度，那个国家的国度其实就是喝下的一种机械，他们彼此的思维就能连接在一起，他们能迅速的了解彼此对方的这个心思，但是因为这样，所以对方的爱和恨能够立即被捕捉到，所以他们又能够保持个人意志，所以就导致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跟彼此的这个 亲人和爱人相处了，所以到最后他们每个人都只能隔绝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在小说层面的话，它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变成了一种反乌托邦式的一种社会架构了。然后我后来还突然想到的就是，其实那个三体小说里面三体人好像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他们的思维都是透明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很多年前那个超时空要塞，就是太空堡垒，但我不敢确定，我记不清楚了，那个里面的那个外星人是不是好像也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但他们是没有艺术，没有美，就是没有艺术这种形态的一种文明啊。我就说这么多。 哦，那个超时空要塞有好几种外星人，有那种巨型的巨人，也有那种蜂巢意识的只会受那个主脑控制的外星人，挺多的，就是那个超时空要塞里面出现的外星人。 对，我已经看了好多年，所以记不清楚了。 对，他也扩展了很多东西，就是从最开始的就只讲一个要塞母舰，到后面讲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那个刚才志宏和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们上来等了我们聊半天了。 啊，就是刚才讲到那个，不是以碳组成的生命形式，然后我就想到就是硅基和一些磷酸、硅酸盐组成的这些生命体，就是像日本前几年有一个动漫，然后是漫画改编叫《宝石之国》，然后里面就是一群就是由磷酸盐和硅酸盐组成的一群宝石矿物，他们的骨架是磷酸盐和硅酸盐，但是他们持续操控他们的是寄生在他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微小生命体，一些比如说微生物一些细小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也是另一种思考的方式啊。但是在现实的我们科学研究中，对于硅基生物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也并没有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可因为首先它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硅酸它这个硅基，因为硅它比碳多了一圈电子层，所以说这圈电子层就是化学里面有一个现象叫做 shielding effect， 就是这群电子层把原子核对于外层电子的控制就大大的削弱了，所以说它们组成的这些矿物这些生命体，其实它们的结构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强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刚才好像我听有人讲到这个银河系漫游指南，我觉得银河系漫游指南的这有一个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切就是感觉一切都是偶然的，就是当时他们被沃冈人丢出去的时候，然后旁白说这个你在那个真空中可以活30秒，但是在这30秒中然后被飞船接到的概率大约是二的多少百万次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就是我们生命产生都是偶然的吗？就是我现在研究的方向就是就是跟生命起源稍微有点差一点边，就是我是研究地质的，然后就是我是研究前寒武纪和寒武纪时期的地层，然后就是研究寒武纪的时候有一个大的生命线。